暴力。发展局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部分工程及相关研究向立法会申请22亿元的拨款。发展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位处新界西北的策略性位置，与天水围、元朗、屯门新市镇紧密联系，将定位为新界西北区域枢纽，中长期可以提供61000个住宅单位，当中大约一半的单位，即是31200个，将会用作公营房屋。政府同时表明，在擬議的第二期发展工程详细设计顾问合约入面，包括会检讨整体公私营房屋类型比例，由现时大约的55比提升至73比。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下周初多云，天气和暖，下周中期有薄雾。依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有一两阵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到11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17公里；东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6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132点，升2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68点，升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4，日元109.3，瑞士法郎0.985，澳元0.691，加元1.319，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989，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1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9.08美元，卖出1469.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肯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 入围歌手排名不分先后。 D.O.P. 天堂鸟陈建安、 周国贤、 Color 林欣彤、 石永利、Suki S、 黄贤、 许正允、 谷子乔。留意星期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最佳进步奖》巡礼，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職業安全健康局，香港電台第二台全力推動晨光職安第一線。 如果發現吊棚架出現問題，哎呀，應該怎麼做啊？ 我知道白師傅，當然不可以再用啦，跟住即時向工地管理人員報告，以及採取適當的措施啊。 哇，跟咗我咁耐，果然係學到嘢啊。 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職安健嘅小貼士，咁你就要聽實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線入面嘅晨光職安第一線啦。 早上时间来到六点十分，收听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时段。今早上第二日就是小白放假了，继续由我芭比林慧在这里顶上，希望都可以用声音和音乐加上阵间有很多的资讯，丰富你们的早上，为你这个 Happy Friday 都带来一个新的开始。 晨光每日一格， 踏入十二月咧，好多人就会期盼住咧呢个月底嘅好多假期啦。好多学校咧，甚至乎系由圣诞假期咧一路延伸至到新年，即系讲紧新历新年啦吓，都会放成十几日嘅假期。咁你又有啲咩计划呢？好多家庭咧就会计划去旅行啦。不过咧，有啲家庭咧就未必中意离开香港。其实咧都可以揾下身边有好多嘅好去处，同埋有好多消遣嘅活动可以欣赏一下嘅。当然啦，如果你咧有一啲嘅兴趣班，又或者有好多事情咧，平时咧冇假放嘅时候想做咧，咁都可以趁住假期嘅时候做下，陪屋企人啦，见朋友啦，又或者系出去行下，哪怕系只系简单做下啲活动啊、运动，行屋企楼下公园啦，睇下自己屋苑嘅风景，其实都系一种调剂同埋咧舒缓嘅好方法嚟嘅。不过咧，一切嘅计划咧都需要有一个嘅计划嘅。讲紧嘅咧就系而家开始就要谂定，到底你嗰咁多日假期咧谂住点样过啦。如果有良好嘅计划嘅话咧，相信无论系放假，亦或系每一日嘅工作同埋安排咧，你都可以井井有条嘅。熟悉嘅前奏啊，虽然呢一刻咧讲紧嘅可能都仲系打工仔，阵间要翻工或者系学生要翻学，不过咧都仲可以听住音乐去住旅行先嘅。 什么？看到欢呼叹气，什么？ 什么，叫我不肯放弃，什么都想，即爱即有，什么都可即现即就，什么风光都看不够，地广天高，跟你去到处走。如果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你是神话的声音，我已打上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即有什么都可即见即就，什么风光都看得够，地广天高，跟你去到处走。如果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你是神话的声音，我已打上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 为你揀嚟嘅呢首作品叫做《眼睛想旅行》，嚟自 Leon 黎明嘅作品啊。嗱，去旅行咧，好多时咧都要睇天气嘅。咁啊，翻工翻学嘅你咧一样嘅。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啦。今日咧初时大致多云嘅，日间咧就渐转天晴，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咧风势会清劲嘅。咁啊，展望咧明日大致都系天晴，下周初多云，气温咧就和暖。咁啊，下周中期咧都会有薄雾嘅。现时室外录低气温咧系18度，相对湿度系78%。呢一种凉凉啲嘅天气咧，如果你而家喺室外嘅话咧，相信都几舒服嘅。我 Barbie 林慧嘅 Good Morning 咧，就系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嘅时候咧，第一个见到嘅咧就系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佢仲系瞓得好香甜嘅话咧，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咧成个人都好温暖，成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好了，今天打开这一本有声的百科全书的时候，讲下些什么好呢？近来咧，真系好多人咧，中意谂下到底咧煮咩餸啦，同埋咧秋冬嘅时候咧，有冇啲进补嘅好好嘅食物可以食咧？但又惊住自己嘅体质咧唔受得，咁所以咧今日咧都继续讲下食物啦。唔知道咧，而家听住晨光第一线嘅你咧，中唔中意食呢一样嘢啦？我自己咧第一次接触嘅时候咧，系食日本料理啦，因为咧呢一个嘅东西咧，佢就喺寿司入边咧都会有一小片嘅绿色嘅咧，嗰种嘅质地咧咬落去系好似入口会融化嘅咁样。我相信你都估到我讲紧嘅就系牛油果啦。之前曾经听一些日本的料理师说，牛油果其实都是几有益的，不过到底它的有益成分在于什么呢？不如我们又了解一下。其实牛油果营养价值是几高的，而且都有这个森林中的牛油之称，是不是因为它那种质地呢？不过讲到它的营养，其实它就犀利了。有营养师就说，牛油果是含有这个优质的油脂、维生素 C 和 E， 即是维他命 C 和维他命 E、叶黄素等等这些抗氧化的营养成分。哇，女性特别听到抗氧化三个字应该都会有点兴趣啊。 不过咧，当然啦，所有嘢咧都系有正面，亦都有反面嘅。佢咧都有佢嘅唔好处嘅。牛油果咧嘅脂肪含量咧都系好高噶，咁所以咧唔适宜过量咁食用，以免咧系摄取过多嘅热量啊。牛油果咧，佢有优质嘅脂肪啦。咁啊，讲到牛油果咧，其实咧就系有呢一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同埋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听完咧，其实可能都有少少一嚿云嘅感觉。不过咧，你只要知道呢啲好嘅脂肪来源咧，系可以帮助身体抗发炎啦，降低胆固醇。如果适量摄取嘅话咧，系有益健康嘅。另外啦，头先提到女士会好关注嘅佢嘅抗氧化能力啊，因为咧牛油果咧佢系有维他命 C 啦，同埋维他命 E 等等，而呢两种维他命咧都系有抗氧化嘅营养作用嘅。咁而且咧，因为牛油果咧佢系有油脂成分啦，如果你食落去都感觉到佢系有一种滑潺潺嘅感觉噶嘛，咁咧佢原来可以咧帮助咧喺脂肪嘅溶性纤维 A、D、E、K 嘅吸收。咁啊，即系食咗落肚嘅时候咧，成日都幻想下，到底肚入边嘅嗰啲食物嘅营养啦，系点样运作咧？原来佢又可以帮手咧，系有啲嘅脂溶性纤维素，咁啊可以帮助吸收，咁都唔错啊。第三个好处啦，讲到咧，通常有呢啲咁样咁多营养啊，又或者咧，如果头先话食得太多嘅话咧，会热量过高，通常你都幻想得到啦，食落去咧会几饱肚嘅。当然啦，就系饱肚咧就少食啦。我成日都觉得咧，任何嘢就算几中意食或者几有益都好啦，都不宜摄取过量嘅。咁啊，如果你能够适当咁样摄取咧，佢仲有一个好有用嘅好处噶。嗱，都市人咧好中意睇平板啦，无论系手机咧或系电脑，好多时咧特别系咧喺办公室写字楼工作嘅朋友咧，长时间咧都要对住光源噶。咁啊，好多时咧依家都好多发明话咩蓝光啊、护眼啊，或者有啲屏幕贴咧系可以帮你睇得舒服啲。不过原来牛油果一样都可以帮你保护对眼的，因为它当中含有这个叶黄素，可以维持住眼睛的健康，预防和延缓这个黄斑部病变，对于眼来说都是有它的好处。不过咧，都要听下营养师嘅 tips 嘅，因为咧牛油果脂肪嘅含量咧都几高啊，所以咧真系啦，再一次提醒你，就算咧有几多好处都好啦，都不宜摄取过量啊。加上咧市面上卖嘅一啲牛油果咧，睇落好似系即系天然嘅一只牛油果啦，但系如果咧喺一啲嘅非现成买牛油果啊，即系可能系一啲饮品啊，又或者系出边嘅一啲制作过嘅食品咧，有机会咧系会添加咗一啲糖分啦，或者其他嘅味精啊，所以如果咧长期咁样 keep 住去饮用咧，分分钟嗰个牛油果咧有益嘅份量咧都抵消唔到嗰啲嘅糖分同埋其他味精同添加剂噶。头先嗰啲音乐同埋声效咧，有冇一种咧啊身心舒畅嘅感觉咧？如果你食得健康嘅话咧，相信你嘅体型轻松、体格健康咧，都一样会有呢一种身心舒畅嘅感觉嘅。 远方的山边有一朵白云，白云的深处流着一条小溪，小溪的里面住着一只金鱼。金鱼的每天就是游来游去，小溪的隔壁有一座庙宇，庙宇的大堂摆着一个神机，神机的上面住着一只木鱼，木鱼的每天都是敲来敲去。哦，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你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有 来又去有什么？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别人过的生活，当一天和尚就要敲一天钟，所以他们就继续自己的梦。哦，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哎呦，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世界岁月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哦，潮起又潮落，风无尽浪汹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 真系唔舍得听完呢一啲咁舒服嘅声音啊！希望咧，真系听住收音机嘅你啦，而家唔知道起身未啦？早上时间嚟到6:26，希望咧我哋嘅音乐咧都可以伴随住你咧展开一个开心快乐嘅早上啦！今日咧现时气温咧就系6度，室外咧就系18度，加上咧相对湿度系78%嘅，一个相当之舒服嘅天气啦！希望咧今朝早咧翻工翻学嘅你，又或者咧而家放工嘅你咧，都可以轻轻松松、开开心心啦！ 你看 邓丽君主唱的《南海姑娘》，将时间带到嚟早上接近六点半钟。依家要听一听新闻报道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彭博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同中国达成的贸易协议，令美国原定在本月开始对中国采取的关税措施得以避免。彭博新闻早前已经报道，美国原则上和中国达成首阶段贸易协议。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霍文在和美国贸易代表莱德希泽共进午餐之后接受访问，表示美国原定在本月15日对进口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可能取消。较早前，特朗普在社交专页已经预告，美国非常接近和中国达成一份大协议，又形容中方想要，美方都想要。英国大选投票结束，预料大部分结果会在当地星期五凌晨时分，即是本港今日的日间陆续公布。有选民说脱欧问题已经拖了几年，希望早日解决。有人就说更加关心医疗和教育等的议题，但认为脱欧问题一日未解决，这些民生的议题都不会有实质的进展。有分析说今次选举结果直接影响英国能不能够在最迟明年一月底的限期前实现脱欧，因此是一场决定英国命运的选举。分析又说，就算保守党如愿取得国会下议院大多数议席，并推动国会正式通过首相约翰逊的脱欧协议，但英国和欧盟就自贸协议的谈判入面，各方分歧及矛盾仍然可能进一步加剧，指望靠今次选举愈合脱欧造成的伤害并不实际。科大学生周子乐上个月在将军澳尚德停车场高处堕下死亡，家人在大围宝福纪念馆为他举行追悼会。悼念仪式寻日下午五点开始，大批市民在大围港铁站和灵堂外排队入场致祭。科大校长史维和校董会主席廖长成等多名教职员下午三点几到场，史维逗留大约半小时后离开。有市民说对周子乐离世感到心痛，科大学生会就不满防暴警员在附近布防。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发声明说，为免有人继续发表失实言论，他再次澄清所谓被迫留任等的揣测完全是无中生有。早前针对有报道说他曾经提出请辞，已作出否认，并强调报道全无事实的根据，重申不会请辞。郑若骅表示，他答允这个任命的时候已经知道工作具挑战性，现时面对艰难环境就提出请辞是不负责任。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下周初多云，天气和暖，下周中期有薄雾。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梁咏琪今年加盟了一间新的唱片公司，她亦都是化身成为一位说书人，为乐迷送上一份礼物，透过音乐和大家讲故事的。 今晚床前明月光，轻抚这睡房，故事停顿了，让你晚安。这个无旁人地方，只得我们疲累已经 歌曲由林家谦作曲，林若宁填词，用音乐带大家寻回家的感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歌 Gigi 梁咏琪《平安夜》。 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中文歌曲龙虎榜。 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呢个文明社会系唔会用暴力表达诉求噶，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同行人嘅安全。而且仲系刑事罪行添。 系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系监禁十年噶。 Hello， 大家好，我系 K 仔安琪。我觉得超 V 咧，佢系一个感性嘅人嚟嘅。佢俾我嘅感觉咧，佢系温柔啦，同埋佢系会对歌手嘅作品，佢系好着紧、好认真去听歌手嘅作品，即系佢会系一个好开放嘅乐迷啦，对好多嘢都会抱一个好拥抱嘅心啊，所以佢系一个好好嘅 DJ 啊。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V、罗敏庄、阿土、美莲康康。 时间来到早上的6:37啦，收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时段啦。而家咧星期六的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7%，相当之舒服嘅天气啊！如果呢一刻咧嘅你啱啱起身嘅话咧，可能呢一种凉凉啲嘅天气咧都会令到你有一少少嘅挣扎咧，好想继续留喺被窝入边啊！不过咧，如果真系咧自己好有恒心，的起心肝嘅话咧，相信你一定可以战胜呢一种咧温暖嘅诱惑同埋睡魔嘅呢一种人。有啊吓，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每一次咧听到呢一个 Coffee Time 嘅 Jingle 嘅时候咧，都会谂起，诶，真系可以揾一啲关于咧工作上嘅新闻报道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好多咧打工仔咧都会好注重自己嘅身形嘅，咁所以咧喺闲时咧，可能喺放工之后啦，或者系假期嘅时候咧，都会争取时间咧去帮自己嘅身形咧努力一下嘅。香港人咧好中意而家系健身啦，同埋做多啲运动，当然啦，亦都唔想做啲太辛苦噶啦。呢个我自己嘅心声嚟噶。不过咧，如果咧完全缺乏运动呢一段长嘅时间嘅话咧，可能咧真系除咗对你嘅健康构成一啲危险之外咧，绝对对你嘅体型上咧，一定睇得出你唔做运动啦。最近咧就见到一个研究报告就话啦，原来咧人嘅工作态度咧同你嘅体型咧可能都会有少少嘅关系嘅，咁唔通真系望住你嘅外表就知道你系唔系一个认真工作嘅人，同埋点睇啊到底？嗱，当然啦，有啲人咧真系工作能力好好嘅，特别咧就系无论公务几咁繁忙都好啦，都可以咧有一种抗压性嘅，即系话情绪好好啦，唔会话觉得好大压力啊，而会愁眉苦面啊，或者好担心啊等等啦吓，不过咧原来有研究就话啦，呢啲抗压性高嘅上班族咧系好容易导致生病同埋身体肥胖嘅，到底点解咧吓？ 嗱，当然啦，好多人咧，包括我自己咧，都觉得好惊讶，因为吓唔系啊嘛，点解抗压性高嘅人，即系其实我都算系啦，我觉得啊，反而会容易肥咧，系乜嘢嘅原因呢？好多人就话啦，原来咧唔够瞓啦，或者系有时忍埋啦，啲脾气咧，就连工作认真办事效率高咧，呢一啲咧都会系自肥嘅原因嚟嘅。最近有精神科医生的报告就指出啦，其实要做好一些公务咧，承担的压力真的不小的。职场上面除了自己要对自己负责，更加要对很多其他的人啦、上司啦、同事等等负责。咁即系话要将每件事处理得好周全妥当啊，其实都真系几攰噶。不知不觉间可能就会累积了很多的心理压力啦，而呢些压力无形之中就会影响住人的生理和心理变化。只要呢些压力是一点一滴咁样累积咧，变化可能都系逐少逐少，一点一滴，一日一日咁样咧，真系对你自己嘅健康构成咗一啲少少嘅影响，自己都唔知道。加上咧，好多人咧都会察觉咧自己嘅一啲压力嘅时候咧，可能已经系去到有一个临界点啦。咁即系话咧，长期惯咗去面对呢啲压力咧，就有一个雪球嘅效应。咁真系有少少危险。医生就话啦，如果咧真系有出现一啲嘅症状咧，就真系要自己小心留意啦。包括咗咩咧？耳鸣啦，又或者系莫名其妙嘅一啲心口翳闷啊，或者系心口唔舒服啦，瞓觉瞓得唔好啦，经常发噩梦，又或者系咧工作明明好忙啊，不过咧就好似个人咧睇落越嚟越有呢个幸福肥、啊。加上咧就系如果放假嘅话咧，休息都唔足够，同埋咧就系总系唔放心咧，将一啲工作交俾其他人啊，乜嘢咧都要亲力亲为啊，就算连人哋话我不如咧帮下你啦，你都唔制，咁呢一啲嘅症状咧都真系需要注意一下。讲真啦，心理健康咧，其实自己对自己嘅了解同埋关注咧，先至系最重要。始终咧，侧边嘅人咧，唔系可以完全了解晒你入边谂紧乜嘢噶嘛，佢又唔系你肚里边嗰条虫。所以咧，如果想自己咧喺自己中意嘅工作里面咧，都做得好、做得开心、做得健康咧，真系要对自己多啲关注、多啲了解，锡自己多啲啊！简尼呢一首作品咧，我觉得对于好多人嚟讲咧，如果你从事紧自己热爱嘅工作咧，都会系同歌名一样有呢个感觉嘅。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求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求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你这样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 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的路口，独自泪流，独自忍受。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你这样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 为你揀嚟呢一首嚟自周华健嘅《让我欢喜，让我忧》。如果你真的很爱你份工作，但你又很担心自肥的话，那唯有注重自己的心理和身体的健康，健健康康，开开心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没有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们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入面啦，咁我哋后花园都见到安安喺度。 早晨， 是安安，早晨啊！今日呢个花咧，哇，几特别喎！抬头一望嘅时候咧，哇，喺佢又似， 我睇你讲咩？ 唔系，佢又似之前咧，我哋上两集介绍过嗰啲情人类啊， 嗯， 即系有啲花掉落嚟咁样，佢咧系属于掉落嚟嘅，即系一盆嘢咁你挂喺度掉落嚟嘅，但系佢就。完全同綠色咧就唔係話冇關係，不過我覺得咧佢真係個粉紅色嘅相當之搶喎。 冇錯冇錯，今日我哋講咧個名比較特別啦，叫寶蓮燈花。咁大家見到燈寶蓮燈咧，其實突然之間我諗起點樣形容俾聽眾聽咧，就好似 其實我成日聽到諗起，以為啲佛祖有關係嗰啲。 係其實冇關係嘅，但我唔知點解佢咁叫呢個名嚇。你名又唔係太重要啊，不過本身人係拉丁學名嚟嘅。 哦， 咁我嗰個讀嗰字我真係唔識讀啦。咁、那個英文 算啦，係。见丑不如藏。 有啲人叫珍珠，我唔知佢用宝莲译法咧。台湾系咩啊？珍珠宝莲啊，宝莲灯啊，美丁啊，我又唔知点解佢。 喂，美丁呢个名几好听、啊。 美丁花好，咁我就写美丁啦、 啊。美丁， 佢而家系啊网红花嚟噶， 咁犀利 噶。 佢原因系因为佢好靓。 个名咧就怪怪地嗰啲，大家唔知点解中香港人啊成日谂埋啲佛嗰啲，佢完全冇拉能。 你就咦你窒紧我、 啊。好明显啦，隔你朝头早。咁啊，形容俾大家听，因为个样咧，如果听众有想睇咧，或者即刻去上网查咧，就会觉得呢、這个，哎，呢个花咁靓噶。其实就好似你照鸡蛋嗰、那个灯罩咧，细个嗰阵时， 我红色嗰、那个， 橙色。卡红色系嘛？系咪红色啊？正橙色，我唔记得。系啦，咁有一盏灯嘅，咁我就唔要嗰盏灯，就变成嗰啲好多枝枝嘅花蕊。咁、啊、即系其实系咁样嘅款咯。嗰只花啱啱啊，咁样转 都啱嘅。 我哋中意唔好成日话啲花唔一定向上生，其实向下垂都得意嘅。 似一个灯罩，跟住个灯罩本身都已经有好大嘅花瓣啦。咁佢个花瓣咧都有五个到嘅花瓣系嘛？ 系啊，系啊， 超过五个添啊！咁咧就喺度，好似个形成咗个灯罩就罩落去嘅，咁入边个就唔系灯胆啦，系一串嘅花蕊，啊、真系用花蕊。 通常都系粉红色嘅，系啦、 啊。 咁、啊、我先去搜集。我通常粉红色都见到，但系而家咧都冇乜特别话特别咩颜色，咩颜色都可以配出嚟、嗯。但系如果你话最多系见到有嘅会系粉红啦，那个粉红又唔系话好粉红好老土嗰啲啦。嗯咁佢係 好年轻嘅呢种粉红嘅感觉。 係 喎。 其实全世界大概300多个品种喎，呢啲 粉红都有啲好俗气嘅粉红啊嘛， 系啲玫瑰都好俗。 佢有啲我明啦，我明点解叫做咩宝莲啊，系嘛？ 宝莲灯花， 宝莲，因为佢有一种仙气喺度啊。 系冇错， 系咪啊？ 文章就系咁讲。 明白晒，点解即系 华丽而浪漫？ 华丽而系啊，形容得好呢、這个华丽而浪漫。 佢呢段嘢系咁写嘅，佢系带有文艺嘅属性。 嗯， 个叶系大又粗犷、嗯，粉红色嘅花序自然咁样下垂落嚟。 都爱情嘅感觉、啊，即系你见到个绿色咧，个叶咁大，然后就生出嚟嗰啲嘅花咧就掉落去。 有少少复古嘅感觉。 系啦，咁有啲咧就系喺一个大树底下咧就。作幫嗰啲花咧就遮風擋雨嘅感覺喎。 係你大家可以諗，聽眾可以諗下就係、是、總之有六七個咁樣嘅花，個、 嗯、 花型咁當然唔係真係照雞蛋嗰咁大嗰個花啦，即係手咁大， 手掌咁大， 手掌咁大，細啲半隻手掌咁大嘅花，咁、 嗯、 就係、是倒轉咗，咁啊垂落嚟嘅，就好似燈罩咁，有一盆裏面可能有五六朵咁樣倒轉啦。摆喺度，咁其实就系好有文艺气息。佢、原产地系菲律宾。 菲律宾， 嗯， 咦，菲律宾有咁靓嘅花园？ 可以，其实菲律宾好多靓。 菲律宾咁多台风、啊， 唔知道，但菲律宾系由泰国都有多，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嘅花。 系系， 热带系有热带嘅花咁。 咁啊热带嘅花咧又会靓啲嘅。不过我又想问啦，其实嗰啲诶会吊住嘅花，佢哋种咁嘅就会垂落嚟啦。 嗯。 咁但系我系咪下下都要有个勾，有个盆，跟住先至可以吊到佢咧？ 佢本身生出嚟嘅时候已经系 掉落嚟啦。 掉系啊，向系 即系我可以喺个盆嗰度种，但不过佢都会掉落嚟。 喺无论喺咩情况之下，佢都会系佢就系一个垂吊嘅花咯。咁、佢睇先，佢就唔中意太晒，同埋咧有一样嘢就系、是，我觉得啦，佢好容易会跌嘅花冧，烧花冧，我哋叫做 叫咩？ 烧花冧，其实就等于即系烧咗个冧，即系跌落嚟咯。即系朵花好璀璨，咦？点解好似嗱？就好似我哋过年嘅时候成日种嘅兰花， 嗯， 咁啊花咧咪又系类似系向下垂嘅兰花，你知咩叫兰花？ 我知啊， 你会好疑惑。咁有时咪好灿烂嘅时候，咦？点解冇事？佢又冇窿到个花瓣，点解会跌落嚟咧？可能谂得太多水啦，本身垂吊嗰啲咧，咁啊兰花都算系垂吊嘅一种，佢咁摆喺度噶嘛，斜噶嘛，咁有阵时佢自己就冇事冇干，可能未长到好大就已经跌咗落嚟，咁我哋呢个烧冧啊，火烧个烧，咁。系啦，有啲系未生长到已经跌咗落嚟。咁逢亲垂吊嘅花，其实水都不宜太多咯。系、啊，咁同埋佢个重量咧，其实系比较容易会可能会跌冧咯。 可能系因为 淋水比较小心啲。 如果再加埋水咧，佢重咗。 系啊，系啊，所以有阵时淋水嗰方面要小心啲咯。 明白。 咁同每年春天咧，都最好换咗个盆，换盆去咯。 系呢、這个就唔系一年四季噶啦，呢、這个。 呢个系四到六月系个花期咯。咁、就唔系四季嘅呢、這个。 嗯。 咁、就 睇住时间啦， 睇住 时间 咯。我谂开花嘅嗱，所谓嘅花期其实佢未开得好靓都系一个花期。咁、佢自然生长嘅花期可能二至八月都系比较热嘅地方， 嗯、 因为佢系热带雨林。 菲律宾啊嘛。 系啦。系，而家你谂个花，你谂下个原产地，真系叻咗你。 系，好正路啫。 系啦，咁啊，冬天就应该不宜嘅，就唔会有噶啦，咁样啦。 我都系通常见菲律宾啲人都系着背心嘅，好少着羽绒嘅。 呢个冬天唔得嘅，应该系不耐寒冷嘅。 系， 咁你同埋听众有阵时啲泥咧，其实有阵时要。唔知道大家会唔会用铲啦、啊？咁就都 有啊有啊有啊， 松佢咯，系啊。我冇买铲，用个匙羹嘅啫。 你嘅匙羹系咪好优雅嘅匙羹嚟？ 普通嘅、啊 。我记得你淋花有个好优雅。 系我而家要研究一下买翻个靓啲嘅铲啦。我上网揾下啦。 系咁啊，揾下好啦。呢、這、一个花咧，其实佢自己都几靓下啦。价钱方面靓唔靓咧？ 價錢以前啊，當年啊，好貴嘅。以前因為以前歐洲咧，尤其荷蘭都有配呢個品種。 即 係以前嗰陣時，係啊，以前歐即 係幾百年前咁樣。 咁又冇幾十年前咯， 係、 哦。咁嗰陣時歐洲出名嘅時候，開發呢個技術嘅時候，嗰陣時就可能要你歐洲培植呢個梗係貴啦。咁而家開始引進咗嚟香港或者係國內啦，咁變咗佢哋已經識咗點樣整嘅話，而家。20-30元已經 OK， 嚇、啊、內地版 細係啦係啦，咁當年以前咧啱開始嘅時候幾百蚊上千蚊噶， 哇咁貴噶， 20年前啦， 咁而家降格咗， 而家唔使降得好緊要噶，係啊， 係咯，你諗下通脹都漲得咁犀利啦，佢。仲可以逆喎佢，通縮喎佢。 同埋諗下，其實佢哋其實近我哋唔一定成日都要外國攞翻翻嚟嘅花，因為循道不涉咧，其實經過咁多嘅又雪又成咧，真係唔好。係、 嗯、 近近地即係運落嚟，越短嘅時間係越好。 嗯，咁、嗯、佢生長 开花难唔难？通常如果系花期就会自己开噶啦。 睇自己能力啦，同埋有冇心机啦，即系都要加系，一定要营养，亦就一定要噶啦。种花种草，你种嘢一定要落噶，因为你所有嘅泥一定系唔够噶，永远都唔够力噶。尤其呢啲咁多花嗰啲咧，你睇我哋一盆， 再俾多啲营养， 再俾多啲营养佢，其实。同埋睇下你个枝系咩嘢啦，有阵时你真系可能沟到好鬼淡嗰啲咧，你就真系要落多啲咯。而家你问翻佢姐姐，佢有啲会话俾你听咧，有啲系用粉自诶去买粉翻嚟自己开水，跟住再佢哋会浓啲咯。 买粉啊？ 系佢啲营养粉啊。 哦，即系好似我哋饮嗰啲饮能量饮品咁样，佢都有啲粉状噶嘛，就俾你自己 系啦加水再 加水咁样。 咁样，但我通常买啲已经系稀释好，已经系樽樽咁样，干净快靓 啫。 系啊系啊，但第日我好得闲，再好得闲嘅时候先啦。 系啦，好啊，呢个都非常之靓嘅一种 嘅，好特别噶，介绍多样嘢俾听众可以自己上网睇。宝莲灯花， 宝莲灯花另外一个名噶嘛，靓啲个咩咩咩丁话嗰个头先嗰个系， 美丁花， 美丁花，可能花墟觉得宝莲灯花个名俗套得滞，写咗呢个。拉丁啊， 美丁 系， 我觉得花墟姐姐一定系宝莲灯花色， 系咩？ 好少叫到好优雅嘅 美丁嘅，几好听，我觉得真系美丁。 嗱，佢英拉丁嘅学名叫做 Medinilla， 真系噶 ，M E D I N I L L A， 跟住系 Magnificent，M A G N I F I C A， 系啦，咁啊，你上网 check 就会见到啦，而家上网一定揾到。 喂，英文几好听喎， 拉丁文嚟嘅呢个， 系拉丁文几好听。好啦，唔该晒，安啦， 拜拜。 打工仔咧，听完啲咁靓嘅花咧，应该心情都送晒啦啩。 抬头望天边一只眼，撩动我感触满心间，宁愿做天边一只眼，唔愿着西装。半路。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哦，早你今日好早喎、 啊。系啊，Happy Friday 啊，再早啲，再早啲，点样可以再早啲啊？就系、是、你今日咧有嘢值得你去期待啦，就会再早啲起身啦，同埋咧执整自己啦，打扮下啦，咁样啊。7:09嘅时间啊 ，Happy Friday， 咁多位听众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今日咧容易记啊，1213啊， 系啊， 哎呀，咁啊有好多朋友嘅大日子啦，咁啊祝福佢哋咧今日咧顺顺利利，一年啊好到尾咁样，好开心嘅一啲嘅说法啦。啊 ，Barbie 啊，近排咧，我少咗见你咧饮咖啡。 系啊， 其实你系中意饮咖啡嘅，你好似又透露过。 我 系 中意饮咖啡噶，冇错。但我又真系少咗好多饮咖啡。 点解嘅？ 因为我觉得好热气啊、 哦。 因为自己本身可能呢排咧瞓都瞓得麻麻地，咁啊成日半夜醒啦，咁已经好热气啦。再饮埋咖啡咧，我惊真系喉咙会痛，所以就唔够胆饮住啦呢排。 咁啊，朝头早有啲朋友仔就饮杯咧香喷喷嘅咖啡咧就提神啦。咁、 嗯 亦都暖啲啦，咁原来咧咖啡渣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好处噶，咁样咖啡渣咧就可以去渍啦，将一啲 gas 炉上边嘅油渍咧都叫做清除啦，因为咖啡渣咧就具有咧吸油脂啊，同埋除污垢嘅。同埋除臭嘅能力，咁、只要用湿布咧染一啲咖啡渣咧嚟清洗嗰啲油渍咧，啊抹一抹咧，油渍就会冇晒噶咯噃，咁样啊吓，咁所以咧，呢啲都系会帮到手嘅。你话喂，除咗咖啡渣咧可以爱嚟清洁之外啊，仲可以咧帮你消黑眼圈同埋咧呢个眼肚嘅一啲浮肿啊， 哦，即系可以攞嚟敷下块面咁样抹抹咁。 系啦，嗱，因为冬天咧，大家夜晚黑都会食得重手一啲嘅， 系啊， 譬如琴日小弟讲嘅煲仔饭啊， 你又食咗啊嘛， 都几 heavy 嘅。咁譬如你话打边炉咁样啦，咁、打边炉又系。好容易水肿㗎嘛，第二招你要明艳照人咁样要见人啦、啊、咁你成块面好似发水面包咁唔掂啦，所以呢就可以试下用呢一个呢咖啡渣啊，咁就同埋水呢就铺喺眼肚嗰个位，咁等10分钟呢再用清水呢去清洗返呢，咁就可以呢有一个消除黑眼圈同埋呢浮肿嘅方法嚟嘅，呢个就係咖啡渣嘅一啲神奇嘅功用啦，咁样。咁唔知可唔可以帮到你呀朝头早呢啊消一消肿呢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7:12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先讲交通。今日有 Didi，Didi 早晨， 早晨啊，两位， 早晨 ，Didi， 咁啊，讲下今日嘅交通情况会系点啦？ 好啊，咁继续提大家啦。港铁大学站仍然关闭啦，同埋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都系暂时关闭噶。咁轻铁咧都仍然系实施紧嗰个措施噶，就系751P 线就由706线替代啦，614P 线就由614线替代，615P 线就由615线替代啦，761P、751同埋614线咧都系要改道行驶嘅。咁其他轻铁路线都系维持不变啦。咁另外啦，维多利亚公展会啦，由下昼4:00至到午夜嘅12:00，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啦，东角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几里佐治街咧，都系划为临时咧行人专用区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都系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电话机楼噶。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 哇！今日交通咧都尚算轻松。头先报，譬如长少少嘅关于公展会，都系关于大家 shopping 啦、血拼嘅嘢嚟嘅啫，都唔系一啲过分扰民嘅东西发生啦。咁啊，星期五嘅早上，大家开开心心 happy 啊！哇，琴日咧，即系我工作嘅时候，夜晚黑接近傍晚嘅时间咧，都仲系听到 Didi， 即系意味住琴日 Didi 已经工作咗12个钟啦，今朝咧依然啊准时咁样去翻工， 犀利啊！ 我哋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或者成个香港电台嘅听众咧，就带嚟呢个交通嘅资讯啊，真系好想同你咧，即系致敬一下，好厉害，好厉害！ 我自己都好开心嘅，可以做到自己中意嘅工作， 系啊，真系啊，咁啊，即系享受喺工作入。 面咧都係一件美好嘅事件嚟嘅。咁有啲人喂日日打緊嗰份工自己都唔中意啊，咁咪跳槽咯，轉工咯， 咁有啲唔係噶嘛，有啲人中意份工，但係為咗生計不能夠轉噶。 哦，咁係咪都係嘅。 過渡時間啦，希望係如果係 過渡時間啦，希望佢哋都可以尋找到自己理想心目中想做嘅工作咧，咁翻工咪會笑笑口咯。 心想事成 係 咪啊？ 係心想事成，過年咁樣啊！今日早上唔該曬 D D 先，好，跟住咧天氣方面交俾彭爺啊，彭爺早晨， 早晨， 早晨啊，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線嘅聽眾嚇，哇，今朝咧好似凍翻咁，我搞乜鬼啊？ 係咩？係咪你唔夠瞓啫？其實 唔關事、啊，真係大風咗、啊。嗱，先講下咧個天色方面咧，同尋日朝啊，或者係後唔係後日，應該係前大前日咧，朝頭早咧，我講嗰個兩天嘅景況咧，都係一樣。样噶嘛， 系啊， 即系万里无云啦， 系啊系啊， 有好和蔼嘅阳光啊咁，哇，今朝唔见晒，成、 哦、 个天空咧，哇，占咗咧，我谂有八成咧，都已经系俾云层咧覆盖住啦，净系咧得翻咧啲云罅后边咧睇到咧渗出少少啲阳光啦，喺云罅边嗰度咧捆住啲边啦，然之后跟住咧就睇到后边咧应该系蓝天底嘅、 嗯， 不过真系、哦、今日个云量比较咧真系好丰富啊！冚晒成个天空咁滞，咁再加埋咧望向远处山头咧啲高楼大厦啦，都已经咧系灰蒙蒙一片咯，即系有啲咧似咧即系如果系喺呢一个伦敦街头嘅话咧， 伦敦 feel 啊系嘛， 嗰啲咁嘅感觉， 伦敦 feel 啊，啊都几好， 伦敦 feel 添今朝啊，咁啊同埋风势方面亦都比寻日咧又再大少少啊， 嗯， 系啊。 咁我都幻想到應該係凍啦。 有咧就記得著夠衫啊嚇，圍翻條頸巾咁啊穩陣啦今日。 嗯，除咗咧著夠衫啊，食個暖粒粒嘅早餐咧都係正嘅。咁啊，彭爺你都可以食埋早餐，我哋翻嚟就見面啦喺直播室好嘛？ 好。 唔该晒，拜 拜。 好，咁啊，同大家咧睇埋啊详尽啲嘅天气先。今日咧初时咧大致都系多云嘅，日间咧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咧大概2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咧风势就清劲嘅，展望啦，明日咧大致天晴啊，下周初咧多云啊，天气咧和暖嘅、哦，咁下周中期咧就有薄雾啊吓，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咧77%啊，阿 Barbie 今日晨光大学啊又系你去主理、哦，今日嘅题目系咩咧？ 我哋星期五讲下环保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 啦。早晨啊 ，Kate。 早晨啊，大家好。系啦，最近咧，我哋有个同事咧，佢就由呢一个日本嘅福岛度做完一个调查翻嚟啦。咁、我相信听众都应该即系听到福岛都知道我哋讲紧，其实都系自从嗰个311。福岛核灾发生之后咧，咁、我哋绿色和平都有持续派一啲调查员同埋一啲国际上边一啲核调查嘅专家咧，去到当地睇过一个辐射水平到底有冇改善啊，或者有冇一啲新嘅面对嘅困难或者挑战等等。咁咧，今年咧，我哋香港咧有位同事咧都参加咗呢个计划啦，咁佢翻咗嚟之后咧就分享，即系我哋啲同事就分享咗啲所见所闻，咁、所以我都想喺度即系分享俾大家听啦。咁就话说咧，其实我哋嘅调查队啦，绿色和平嘅调查队咧，其实每一次去到福岛咧，都会拜访一个叫做间野水之夫人喺福岛嘅一间屋啦。咁呢间屋咧就每一次都会去睇翻佢附近嗰、那个辐射水平系点样啦。咁八年过去啦，呢、這、一个地方咧嘅辐射水平咧其实都系好高嘅。咁呢间屋咧即系阿间野夫人嘅屋企咧就系位于呢个浪江町附近啦。咁呢个一个限制区嚟嘅。咁、日本政府咧就将佢划分为一个叫做归难困难区域。咁归还困难区域，即系照字典解啊，好难翻去噶啦。 系啦， 咁咧佢嗰个定义咧，其实就系话喺一年入边，佢累积咗嘅辐射水平，如果超过50个 MSV 嘅地方，咁就会划为归还困难区域。咁咩叫50个 MSV 咧？咁就根据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嘅标准啦。如果啲人从事一啲放射性工作嘅工人咧，佢哋咧就会度佢哋嗰个暴露辐射嗰个水平嘅。如果咧安全嘅定义咧就定为一年咧累积上限咧系20个 MSV。 哇，咁即系代表 係啊，咁即係呢個環境上面，佢哋一年係會累積50，即係比一個從事放射性工作嘅人咧，個安全上限係高2.5倍。 嗯， 咁所以原則上呢個地方咧，外人係唔俾入去嘅。係，咁本身入邊有居民噶嘛，咁居民咧可以入去，但係咧唔可以喺嗰度留宿。 嗯。 咁我哋嗰啲調查隊呢其實都必須要得到當地居民啦，即係間野夫人啦嘅邀請啦，先至可以入去限制區入面呢就進行一啲嘅輻射水平嘅測試。咁呢佢間屋企呢其實實際上呢就距離福島第一核電廠呢係30公里遠嘅，30公里都幾遠㗎真係。咁福島嗰個核災發生之後呢，其實呢一間屋呢就變為咗一個災民嘅臨時避難居所啦，即時即日就變咗啦咁樣。因為有啲人就住得更加近㗎嘛，佢話呢喺當日呢其實就有一批災民係佢哋係好近㗎，對個福島核電廠係10公里左右啦，咁就臨時逃到去佢哋呢間屋度過咗一日先，咁然之後第二日呢就即刻係逼遷到去更加遠嘅其他嘅地方，譬如好似南上馬市啊等等。咁當其時咧，其實東京電力公司啦，即係核電嘅嗰個負責嘅公司咧，佢仲話OK 嘅，其實應該冇乜危險嘅，你哋都可能應該都可以翻到屋企嘅。咁但係即係而家2019年啦，八年嘅時間咁就過咗去啦。我哋再次去到呢個地方，其實發現咧，呢、這個地方附近嘅環境輻射水平呢依然係好高。雖然屋企入面呢就清除咗一啲嘅輻射污染嘅，咁但係只要一行出屋外面，周圍嗰個輻射嘅程度呢係超過正常環境嘅幾十倍，甚至可能去到超過100倍。咁所以其實而家基本上有大量嘅居民仍然唔可以搬返去自己屋企嗰個正常嘅生活囉。 嗯，係呀，因為其實講緊即係屋企入面冇事啫，咁唔通你真係冇晒生活，淨係留喺屋企，唔出去返工，唔出去返學，冇晒社交咁，咁冇可能㗎嘛。 係呀，咁其實等於坐監㗎啫喺屋企。咁另外呢，其實即係大家見到原本受影響嘅地方就仍然都係繼續受影響啦，居民返唔到去啦。咁但係呢，如果大家都有印象嘅話，其實啱啱10月嘅时候咧，即系两个月前咧，日本有一个超强台风吹袭，咁佢叫海狮贝啦，我哋嗰度听过。咁嗰阵时咧，其实曾经传出咧，福岛有一个栽一啲核污染废料嘅储存区，咁就俾暴雨，即系台风带嚟嘅暴雨所淹没啦。咁有啲嘅核污染废料嘅储存袋咧，就冲入河入边。哦，咁呢条河其实咧就连接太平洋嘅， 哇， 咁当其实好惊，其实国际社会系有关注呢件事， 系啊系啊，因为分分钟将呢啲嘅核污染咧已经冲出咗太平洋，就带去全世界噶咯。 是啊，冇错。咁田村市政府即系当地啦，市政府咧就即刻划咗一个调查啦。不过佢而家嘅回复咧，仍然都系话咧，佢哋都系嗰个核污染废料个储存袋咧嘅数量就调查紧嘅。咁佢哋就回收翻10袋啦。咁呢10袋咧都完好无缺嘅，入边嘅污染物咧就冇流出。咁但系你见到啊，好多台即係其實呢幾年氣候變化入面，我哋都會見到有比較多極端天氣事件啦。海獅貝唔係得一單啦，再之前日本都有啲颱風吹襲嘅。咁其實兩年前我哋已經出咗一份報告咧，去警告一個我哋叫做二次污染嘅風險啦。咁係咩事呢？其實就話福島核災之後呢，有好多嘅放射性物質呢其實係爆一爆嘅時候去咗附近嘅自然環境入面。咁佢哋可能係一日泥土啦。咁呢啲嘅放射性嘅物料其實係會俾植物吸收。咁或者咧，佢喺泥土嘅時候咧，其實可能春秋季有啲嘅颱風啊、降雨啊、洪水啊，甚至春季佢哋落雪之後融雪咧，呢啲嘅污染嘅放射性物料會隨住呢啲咁嘅水咧落到去河川或者一啲地下水道入邊嘅，咁係有機會去咗其他地方。咁好明顯，我哋再見到哇，你仲要發生暴雨、洪水呢啲事件，係令到呢啲我哋叫做二次污染嘅咧，其實係極有可能發生噶。 咁但係有冇啲咩方法可以阻止呢個二次污染嘅發生呢？其實 目前呢，其實我都聽過喺個核電廠入面，佢哋儲咗好多嘅污水啦，呢啲係一啲核廢料有放射性物料嘅污水。咁如果佢將呢啲污水排出嘅話呢，其實佢哋帶嚟嗰啲都係我哋所形容為二次污染。目前呢，日本政府係完全冇辦法處理呢啲污水，佢只係可以起一啲缸 嚟到去將佢儲存。咁但係佢啲污水仍然不斷產生啦，因為佢哋嗰度嘅即係佢地理位置其實本身都係一個好好嘅水資源好豐富嘅地方。咁佢哋每一年其實嗰個污水量都係產生緊㗎。咁今年一月嘅時候咧，日本政府曾經都講過可能係要將啲污水排出太平洋，因為佢冇辦法去處置。咁呢件事係好多好多嘅政府，國際上面好多政府都表明係反對嘅，因為根本大海係冇辦法將所有嘅呢啲污染嘅物料係完全稀釋，就算係稀釋咗，其實你都要整整係更加多年，可能十幾年嘅時間，呢輻射咧先至係去到一個監察唔到嘅水平。但係呢件事係冇人知咯，咁所以一個好危險嘅行為。我哋可以見到人類起一啲核電廠，但係佢哋係冇辦法處理如果有事故發生所帶嚟嘅後果。 所以話咧，即係可能短期內咧就睇唔到一啲話好嚴重嘅後果啦。但係咧，即係如果聽阿 Kate 頭先所講咧，花上咗八年嘅时间都仲系有一啲咁高嘅水平，甚至乎如果要花上十几年嘅时间先至有机会咧，俾我哋嘅大海去稀释嗰啲嘅水啊！咁啊，其实真系你谂下嗰十几年里边嘅海洋生物啊、海洋污染啊，咁又点算咧？成个生态系统又点算咧？呢啲都系解决唔到嘅问题嚟嘅。 是啊，没错啊，所以大家其实真是唔要呼吁各界嘅政府都唔好再使用核电嘅一个技术咯。 咁作为小市民嘅我哋咧，我相信就能够由自己做起啦。就算咧主宰唔到一啲大嘅决策，但系都起码可以控制到我哋出一分力咧，保护个环境啦。咁今朝再一次唔该晒嚟自绿色和平嘅阿 Kate，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啊，拜拜。 晨光大学。 我 Barbie 林慧的 Good Morning 呢，就是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的时候呢，第一个见到的呢就是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她还是瞓得好香甜的话呢，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呢整个人都好温暖，整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以 Barbie 今日你翻工嘅时候，应该你女女仲 系 熟睡之中，系咪？有冇嗰股暖流涌入你嘅心入边啊？ 有嘅有嘅， 系咁，但系都系啦。朝头早都希望身边即系瞓紧觉嘅屋企人咧，我哋出门口好似做贼咁样啊，尽量唔想嘈醒佢哋啦。咁你都系啦，我估今朝都系啦。 系啊， 天蒙光就 因为成家都未起身嘛。 系啦，咁即系你连开水喉嗰啲 都要静静鸡啦。 系啊，都要劲细声。我而家谂紧咧，搵一啲牙刷咧，系相对即系嗰啲超声波牙刷啊。 我嗰支系啊。 喂，嗰啲靜好多啊！ 所以係好啲嘅，係啊， 我哋都有為到工作去犧牲噶。今個早上帶嚟呢一首作品啊，嚟自唐兄妹嘅作品《只此一家》。 當日共誰一聲出發？当日热情仍留自他，等待是如歌的小期盼，等待别人停留静听他，无需天空也能好好的去玩，每次打我们即怕仍落忘返，一转眼已10年太害怕，但我要走的路尚未停下，旁人望已笑人盈盈奉下，等待是全因这种性格，等待别人成全是我吗？谁的歌曲也能好好的去玩，每次打我们接拍仍落忘返， 十年太累吗？但我要走的路尚未停下，旁人或已闪到已经睁不开眼，不会望这边全望向他。我愿与你能负盛名代价，如不羁对绝被同化。十年后我再一次回看，成就一点不差。 堂兄妹的作品啊，只此一家，将时间咧带到嚟将近七点半啦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大选投票结束，预料大部分选区的投票结果会在当地星期五凌晨时分，即是本港今日日间陆续公布。根据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票站调查，保守党有望取得368席，比对上一次大选多50席，预料可以获国会下议院大多数议席。调查又指工党取得191席。有选民话脱欧问题拖咗几年，希望早日解决。有人就话更加关心医疗同教育等嘅议题，但系认为脱欧问题一日未解决，呢啲民生议题就唔会有实质进展。彭博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同中国达成的贸易协议，令到美国原定在今个月开始对中国采取的关税措施得以避免。彭博新闻早前已经报道，美国原则上和中国达成首阶段贸易协议。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霍文在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共进午餐之后接受访问，表示美国原定在今个月15号对进口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可能取消。较早前，特朗普在社交专页已经预告，美国非常接近和中国达成一份大协议，又形容中方想要，美方都想要。荷兰海牙国际法庭继续就缅甸政府被指种族灭绝罗兴亚人进行聆讯。控方在庭上说，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基对集体谋杀、强奸以及强行驱逐出境的广泛指控视而不见，要求法庭采取临时措施，保护缅甸国内的罗兴亚人免受暴力威吓。昂山素基在总结陈词的时候，质疑案件不完整和不正确，恳请法庭作出公正的裁决，协助缅甸从分歧中创造团结。又说国家如果在这个时候出现怀疑和愤恨，只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和解。报道话，即使法庭裁定罪成，亦都冇办法采取行动。昂山素基同缅甸军方领袖亦都唔会因此被捕或者受审，但系罪成裁决可能会导致制裁，影响缅甸经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下周初多云，天气和暖，下周中期有薄雾。依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近住顺利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龙窝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早晨啊 ，Barbie， 7:35，早晨，早晨， 早晨啊，哦，早晨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你， 系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星期五嘅早上咧，大家都应该咧习惯性自然啦，因为自然就会一个咧晨光即安嘅小贴士咧，透过一个剧化啦，即系一个广播剧嘅形式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咧，喂，职业安全咧要注意嘅嘢，咁啊，又系时间咧，即刻听下呢一个咧剧场啦。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即安第一线。 哇，好恐怖啫！ 仲有一次啊，都好惊险啊！ 咩事啊？快啲讲俾我听啊！嚟！ 哦，你两师徒都真系几好感情噶、啊，成日都见到你哋密密针咁嘅。今次又因为啲咩事咁好倾啊？ 何主任啊，白师傅咧讲紧一啲关于使用悬空式竹棚架，又俗称做吊棚嘅经验啊，俾我知啊。 阿祖迟啲咧要上吊棚做嘢啊嘛，哎呀，谂住咧提醒下佢做嘢嘅时候咧有啲乜嘢安全嘅要点要注意咯。 哦，咁唔阻住你啦。白师傅啊，咁你继续啊。 嗱，等我分享一次嘅经历俾你哋知啦。 好啊，好啊。 有一次咧，有个低层住宅单位外嘅水管啊漏水，咁啊有两个工友咧就要喺楼宇外墙咧搭建一个嘅吊棚，进行咧呢个水管修理工程。有一个工友咧就系负责搭建棚架，另外一个工友咧就负责由单位里面向另一位工友咧递一啲嘅物料同埋工具。佢喺外墙装好狗臂架之后咧，准备啊从窗口爬出去进行搭建吊棚嘅时候咧，一时失平衡，差啲从高处堕下。好彩佢又佩戴全身式嘅安全带咋。 哇，听到都惊啊。嗱，除咗佩戴呢个全身式安全带之外呢，我哋仲有啲乜嘢要注意啊？ 讲得再详细啲，要防止工友由高处堕下，主管呢就应该为佢哋提供适当嘅个人防堕设备。除咗全身式安全带之外呢，仲要呢包括埋悬挂绳、独立救生绳、连接扣、防堕扣等等。同埋啊，安全带咧应该持续咧系于已检验嘅稳固系滚点，例如羊眼圈，千祈啊唔好立乱啊系于窗框啊、窗罩啊，又或者唔稳阵嘅系稳物上面啊。除咗咁样，阿祖你觉得咧仲可以点样去避免意外发生呢？ 啊，由基本讲起啦，每一个吊棚咧应该要根据安全法例及相关工作守则制定嘅安全施工方案以及工作程序。 啱啦，跟住咧。 搭建狗臂架之前呢，要检查大厦外墙的建筑物料，然后就要选用合适的系稳螺丝支撑棚架的狗臂架，必须要用三粒或者以上的系稳螺丝稳固咁样安装在外墙。进行安装系稳螺丝的程序的时候呢，应该要再遵从制造商的安装指引，例如钻窿的深度和大细要合适，去配合翻系稳螺丝直径的大细。 哇，阿祖，你对吊棚嘅工作安全都好熟喎，鼓励唔到喎。 嗱，呢啲系应该嘅。 阿祖啊，咁搭棚嘅工友仲有啲乜嘢要注意啊？ 嗱，搭棚嘅工友啊，必须已经接受有关搭棚嘅适当训练啦，同埋要有足够嘅经验，然后就喺承建商委任合资格的人直接监督之下进行搭建吊棚咯。仲有啊，喺吊棚上面啊，就要设置适当同埋密铺嘅工作台。 围栏同埋踢脚板，而吊棚咧就应该安装拉掹，以防止棚架移位。而吊棚嘅正面同埋侧面咧，都应该要安装斜撑，以防止棚架倒塌。仲有啊，吊棚应该要使用安全网围封，以防止物料下坠啊嘛。同埋啊，仲要提供安全上落设备，方便工友出入棚架。 当个棚架搭建完之后咧，系咪即刻可以用嚟开工呢？ 仲未得噶。 吊棚完成搭建之后咧，要由合资格嘅人士检查，然后啊填写埋表格五，证明啊棚架处于安全操作状态，咁先可以正式使用噶。 嗱，唔止啊，之前咧要检查噶，其实应该要咧定期揾合资格嘅人士检查吊棚，特别咧系嗰啲豪雨啊等等嘅恶劣天气之后啊。 如果发现吊棚或者系防堕装置出现咗问题，又应该点做啊？ 梗系唔可以再用啦，跟住咧要即时向工地管理人员报告，以及要采取适当嘅措施。白师傅啊！仲有冇咧其他关于吊棚嘅经验咧，同我哋分享一下？ 大把啦，不过一阵食晏先至就同你慢慢讲。而家我哋要去开会啦。 好啊好啊，嗱，一阵食嗰餐饭咧，我嘅， 多谢先。 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传承过去，接续未来，无论记忆同世事如何转换，没尽没变，只有我哋心中嘅一首歌。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乜嘢运动参加咗二十分钟，血压就会下降到正常水平？乜嘢运动参加咗两星期，心肺功能开始提升？乜嘢运动参加咗一个月，患心脏病嘅机会开始减低？咪就系全港吸烟人士一齐参加嘅戒烟运动啦！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变强。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早晨7:41，国际新视野今日咧讲下啲咧关圣诞节事嘅嘢， 好啊， 咁啊令到大家都开心啲啦。咁圣诞节问下 Barbie 先啊，想收到啲乜嘢礼物咧？ 我想收到利是或者 cash。 哦，利是咧就要等到咧过年啊，农历新年嘅时候就有得收啦。咁、但系咧圣诞节唔系收礼物好啲咩？定现钱？ 嗱，我自己比較現實啲嘅，我覺得咧，預期買咗啲唔知啱唔啱人心水嘅嘢咧，不如就節儉好過啦、 哦。即係現金券嗰啲都得啊，係 嘛？OK，我覺得 係咁，我咧就有啲電器想收到嘅， 係 啊，想收到個蘇跑啊，蘇跑，個蘇跑又棘棘地。唔知点解，即系朝头早咧，成日都见阿 O 唔睇苏咧，就系、因为 个苏跑坏咗啦。 系啦，啲苏跑咧，就算你买到好鬼贵咧，佢都会有坏嘅几率噶。 你系咪因为冇定时咁清洁佢啊？ 有啊，有啊，真系有。 咁真系唔知咩原因啊？ 唔知咩原因 噶啦。 系啊，真系，所以都几估唔到。同埋咧，依家啲苏跑咧，唔好以为平，2000-3000咧都系普通嘢啫、有啲高级嗰啲咧，去到5000-6000，成部手机咁贵啊！ 冇错。 如果手机可以睇到苏，你话几好咧？插嚿嘢喺下边，即系接驳住部手机咁样，咁啊唔使烦啊嘛，系咪先？咁买礼物咧就系想分享快乐，咁收礼物嘅人咧当然系觉得快乐啦。嗱，圣诞临近啦，都唔少人咧都会开始啊买下啲圣诞礼物，交换下礼物啦，圣诞 party 啦。贵为咧一国之君嘅呢个英女王咧伊丽莎白二世咧亦都唔例外。咁啊，英国媒体报道啦，英女王咧今年啊自掏荷包啊，为到亲朋好友同埋皇室工作嘅成员咧，咁就办呢、个办年货，唔系办年货啦，办呢个圣诞嘅礼物啊，咁啊花费咧高达啊30,000英镑，大概咧就系啊成31,000港币咁样，我都几重手，几阔绰啊！ 有几多个人受惠啊？ 应该全部都受惠噶，近身嗰啲人咧就受惠得最多啦。嗱，报道咧引述一名啊皇室嘅前助手就指出啦，93岁嘅英女王咧今年咧准备咗 咧620份嘅圣诞礼物咁样，620份都几多啦，系啊，咁啊仲有咧750张嘅圣诞贺卡咁啊，送俾咧屋企人啦、朋友啦、皇室员工啦，同埋英联邦嘅代表咁啊。呢个员工咧就偷偷地咁样同媒体讲啦，就系英女王咧过去都会咧亲自啊去到某几间大公司咧选购礼物嘅，但系近年咧就改由啊私人嘅秘书办公室咧喺网站嗰度网购啦，咁样啊。 时代进步咗， 系时代进步咗，连英女王咧都网购啊，咁佢都唔去实体店嗰度 shopping 咁样，唔知系咪琴日咧，即系双十二啦，都系一个上网买嘢嘅好嘅时节嚟啊！ 呢排都系嘅，之前有 Black Friday， 跟住而家又双十二， 系啊，有 Cyber Monday 咁样，全部都系上网买嘢。 其实如果咧有销售伎俩咧，一个礼拜七日都可以系有啲咁嘅折扣优惠嘅。 真系啊，真系可以做到啊！譬如今日咧叫做 Happy Friday Sales 咁样。 呢个理创啦，因为你好中意 Happy Friday。 系啊，星期五你唔觉得成个人都特别 轻松啲嘅，会有啲期盼咯， 好轻松啦，直情 系啊！ 你知道我哋譬如礼拜日再会开咪噶嘛？即系我就做儿台院线，你就做 Beautiful Sunday 啦。咁所以咧，礼拜五放咗工之后嘅时间，到礼拜六咧就系属于自己嘅假期嚟嘅。 其实我都觉得系，如果你讲一个礼拜咁多日里边，边日最 relax 咧，都系星期五放工之后嘅。我星期六晚就会开始紧张啦。 哦，紧张做咩？因为朝头早惊翻唔切工。 系啦，系啦，系啦。 我又何尝唔同？唔系同你一样。不过好似头先咁样讲啦，有得工作或者做自己嘅工作咧，系中意嘅话咧，系有一份乐趣喺当中嘅。咁啊，买礼物有啲朋友都买到有乐趣啦。你见佢买阿英女王咧买31万港纸嘅礼物咧，面不改容。点解咧？因为送礼物咧，俾人都系一个祝福嚟嘅。 系 啊，有得送咧，都系一件好事。等于咧派利是咁样啊，有一派咧先系。开心啊嘛， 啱啊， 因为你过去嗰一年揾得到咁，你先有得派 嘅。佢哋都系咁教，即系细细个开始咧，爹哋妈咪就话啦，即系总之咧，施比受就更有福啦。咁同埋咧，如果你能够无论系请人食饭又好啦，送礼物又好啦，派利是又好啦，都系有能力先做到呢件事啫。 系啊，咁啊，唔知大家会唔会咧，好似英女王咁样买下嘢啊，送下俾身边人啦。好啦，咁啊，头先都讲咗话英女王咧会送俾一啲员工啦，以至咧一啲英联邦嘅代表啦。咁啊，呢个前助手咧又透露，咁啊，英女王咧会喺圣诞节前两周咧召集一啲员工咧去到白金汉宫嘅国事厅啦，亲自咁样逐一咧包好一啲礼物咧送俾员工咧，就 say thank you 嘅咁样吓。咁啊，员工咧如果因事咧就未能够领取嘅话咧。咁啊，事后咧，亦都会获得英女王咧，补送翻一张咧，由佢啦，同埋皇夫啦，菲立亲王咧，就亲笔签名嘅卡嘅咁样，咁亦都咧，附送一啲宫廷嘅礼品店嘅一啲瓷器咁样咯。咁即系总之你咧因事未能出席咧，都唔会没收翻份礼物嘅，咁佢都会照俾你嘅，因为有好多时啲圣诞 party 咧，都系喂抽奖啦，大抽奖，譬如抽到Barbie。林慧咁先算啦， 抽到头奖啊！ 但系点不知林慧就去咗开工， 佢话 冇啊，再抽过啦。 有啲系会咁样噶， 系再抽过啦。当佢唔喺度啦，咁但系要知道一样嘢就系，其实 Barbie 系去咗开工啊嘛，唔系去咗玩啊嘛。咁啊，所以呢啲 party 嘅规矩咧，都系人定嘅。希望个个都开开心心啊，吓欢天喜地咁就最好啦。今日早上咧都拣嚟一首咧开心嘅歌啊，吓嚟自农夫嘅作品啊，欢天喜地。顺带送个祝福啦，1213啦，祝你哋都幸幸福福、快快乐乐啊！ 或者有几个知己好难得，有个中意你嘅人更加难得，但我觉得最难得系可以认识你。算最有福气，所以有乜嘢都好，可以当乜事都冇，只要有你喺度，我就富有过亿系得你，你永远冇得比。经历光到细看银落这样比，怎么讲世界万物也因你起，漆黑之中仍然。 放弃一切都无所谓， 系得你叫我每秒欢喜。 永远有人话你对我唔系真，唔系咁噶。有人可以为爱人死，我谂我系因你而死。 信得你带我去你心扉。世界万物也因你起，漆黑之中仍然有你。这一分钟和谁讲起，本世纪最重要的你。 你重要过所有道理，你重要我自己。 一天一天仍然爱你，一点一点仍然想起，这个比我重要的你。 我只要你喺隔壁，我只要见到。 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7:52，今日咧，今朝 sport 到你咧，可以同大家咧睇翻啊，哇，五大联赛咧垄断咗16强，讲紧就系欧联方面啦，就系经。呢个意甲啦、德甲啦、同埋咧法甲啦，仲有咧英超同埋西甲咧，五大联赛垄断咗咧欧联嘅局面。咁你即刻会话喂，平时唔系嘅咩？系啊，平时真系唔系噶。突然间咧会有啲叫做俄罗斯联赛嘅叫做呢个莫斯科中央陆军啊，咁突然间又会爆到入去16强啊，或者咧土耳其嘅球队啊，加拉塔沙雷啊，咁样亦都系咧，即系呢个咧欧联嘅常客嚟噶啊。但系今年咧就完全啊垄断，亦都有一队咧惊喜嘅球队啊，就系意甲嘅阿特兰大啦，咁啊奇迹出线啊吓。咁之前咧都有好多报章啦，都讲话阿特兰大咧根本啊冇机会出线噶，直情咧话佢系意甲之耻添，但系咧可能啊就系因为之此近乎勇啊！最后咧，阿意甲啊吓，你个大翻盘啊！最后咧可以奇迹出线啊吓，咁都系好劲抽嘅。咁啊，欧联啊，继续嘅情况会系点啊？当然会透过咧今朝 spot 到你啊，同你跟进一番啦。咁啊，欧霸杯咧都有啲战报嘅。琴日咧，阿仙奴咧，你以为佢咧啊状态好翻啲咩？赢波咩？哦 ，sorry 啊，佢又和波咁样。琴日咧对呢个标准列治啦，咁啊2-2打和啊对方咁样。咁至于礼拜六咧都有一啲咧。英超嘅比赛啦，譬如咧，有呢个早场啊，礼拜六嘅早场啊，8:30利物浦咧就对威福特啊，睇下可唔可以咧 繼續啊，將佢嘅勝利咧再推前多一格啊嚇，咁啊真係可以咧迎來啊提早嘅英超冠軍啦。至於咧車路士咧就會對班尼茅夫咧，李斯特城咧就對洛域治啊，班尼咧就對紐卡素，咁啊呢啲都係咧禮拜六嘅賽事啦。咁啊中意睇波嘅你咧就要留意住啦。咁應該咧都係繁忙嘅禮拜六日嚟嘅。咁啊除咗足球咧，今朝 Sport 到你咧仲會介紹下其他嘅運動咧，特別為到香港隊打下氣。是不是 Barbie？ 没错，乒乓波的赛事我自己都挺喜欢看的。咁而港队再夺这个东京奥运入场券就是认真竞争。讲的就是乒乓球世巡赛总决赛昨天就在中国郑州开打。港队混双代表王振廷和杜海琴就在八强之中击败对手，成功为港队取得第十张东奥的入场券。今届其实他们在世巡赛各站累积的积分已经是力压群雄的，以首名是跻身总决赛。由于明年举行的这个奥运，今届总决赛八支队伍当中排名头四的就可以直接取得这个东奥运商的资格，所以他们成功跻身了。讲下到底有什么的入场券已经有了，拿了在手呢， 即是言之下年大家看东京奥运想看到有香港的选手，就是这几位，暂时 暂时截至到昨日为止的这个结果是，包括了游泳方面，女子100米200米的自由泳就会是何思培，另外欧海纯也有，女子100米的背泳会见到欧海纯，咁加上咧就系啱啱新鲜滚热辣嘅乒乓波混双啊，由呢个嘅王振廷同埋杜海琴咧两个人咧都会将会见到佢哋咧再次咧好合拍咁样帮我哋出赛啊， 系咁啊，真系啊吓，咁啊。佢哋就攞咗東澳嘅入場票啦，咁啊唔知喜歡體育嘅你咧，係咪都買定機票啊？下年咧去捧一捧場啊，支持下香港隊啦。最後講埋呢一個咧體育嘅情報啦，係 NBA 嘅情報嚟嘅，火箭隊啊嘅大胡子夏登咧又攞咧50加啦，咁啊就係50分以上咧。琴日咧 NBA 常規賽火箭咧作客啊騎士啦，主將詹姆士夏登咧繼續啊發威啦，個人轟入咧55分啊，今季咧第四次攞得50加啦，帶領咧呢一。西岸的强队以116-110赢波，金像呢这个 James Harden 手感火热，尤其在第三分球方面18投10中，即只是三分波都入了30分，问你怕未啦。赛后就获得教练迪安东尼高度赞赏，不知道迪安东尼会不会偏心，应该要赞埋 Westbrook， 因为话晒他们成队球队都有两支炮，另一支炮就手感冰冷，讲的就是这个韦斯布鲁啦。Westbrook 究竟几时才可以跟Harden 有呢个连环发炮嘅机会咧，咁我都系好期待嘅。真系有时间咧，可以星期六日咧睇下波，欣赏下球赛，俾自己咧喘息一下嘛。 爱上你夜满劫数，如沉沦末日下浪漫跳舞，碰唇同恐惧学懒理劝告，任梦幻烟火四散成毒雾。你怀疑我怀疑。性也如此，不放肆不满意，哪个纯洁都无耻。你犹豫我犹豫，你我前想怕从此脱去理智，而谁又愿制止？ See 嚟自 Jenny 李幸毅嘅作品啊，喘息空间，同大家咧快速睇埋天气啦。今日咧初时咧大致多云嘅，日间咧渐转天晴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咧风势就清劲啊，展望啦，明日大致天晴嘅，下周初咧就会多云啊，天气和暖，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咧78%啊，转个头继续晨光第一线， 格连活特梅开二度。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04，日元109.41，瑞士法郎0.985，澳元0.692。加元1.316，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6.98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18。日经平均指数报23,875点，升45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5.47美元，卖出1,465.9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下周初多云，天气和暖，下周中期有薄雾。依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车龙就喺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喺德望学校；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咁另外反方向去荃湾啦，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车龙咧都系排到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沙头角公路嘅和坑段啦，去粉岭方向啊，近住来洞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就喺万尾边。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兆康一段车多，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12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啦！ 我是骚动音乐的 Eric 啊，冬天梗系听 Carla 嘅愚公啦。 愚公得不到，连山都不到，人生枉费苦劳，我行我路，埋一生的苦，和家归不到，便登上了天堂转路。 嗱，你要知道咧 ，Carla 可以话系香港最大只嘅乐队嚟噶啦。冬天咧，听住佢哋呢一首咁有火嘅歌，然之后跟住佢哋硬拉、渗进、退控、挣扎，无论几冻都好啊，都爆你爆汗啊，唔止暖啊，热添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阿妈呢排啲记性咧，好似差咗啲。 呢排咧，佢睇电视嗰阵时啊，江华咧佢就话系刘德华，阮兆祥啊，佢竟然话系卢觅雪。 可怜，唔通话埋佢有认知障碍症？吓！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Kitty， 你仲请小凤姐？早排佢已经好攰噶啦，嚟俾佢唞下啦。 莫莉啊，你俾我请埋今次啦，因为好值得高兴啊！敏大人，下个星期一翻嚟啦。 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喜喜洋洋，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啊，八点咧将近搭二个字啦吓，好快，嘟嘟一声，八点十分，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啦。依家咧就加入多一把声音啦，就系、是、我彭仔程振鹏，仲有芭比林慧娴说。 早晨啊，彭仔。 系、哎、啊，开始咧觉得咧，本港嘅面额咧1000蚊纸咧，即系又爱又恨啊。 点解啊？ 因为平时咧，如果你拿住张1000蚊纸咧出去消费咧，好多时候咧，要找续嘅时候，或者要收银嗰个人咧，就会啊撒手拧头，好唔愿意接受嗰张1000蚊纸啦。 又系啊， 因为担心系伪钞嗰啲嘢啦吓。咁、啊、大家都明啊吓，过去呢段日子咧，香港人咧使钱咧，即系好怕攞到张1000蚊纸咁样。好啦，但系今天咧。哎呀，周围想问一下，喂，你有冇1000蚊纸啊？可唔可以我攞2张500蚊纸同你换，或者攞一沓钱同你换1张1000蚊纸，或者换几张1000蚊纸有冇啊？嘅时候咧，过去呢几天咧，我系搵唔到嘅，系搵唔到人嘅啊！咁啊，你知啦，因为如果你有咩时候最需要就系咁样去摄张1000蚊纸咧，就系、是、俾人情嘅时候啦， 系、哦、 啊，封利是嘅时候啦，咁样咁啊，今日咧话晒咧都系一个大好日子啊，对于二台嚟讲，嫁女啊嘛， 嗯， 系啦，咁所以咧好彷徨啊，而家彭爷爷。哇！冇理由成沓500蚊纸都摄入个利是封嗰度， 收到嗰个都好大压力嘅，要袋住咁厚。 系咯，咁点算好咧？真系好头痛咯！哎，真系真系唔知点好。 写支票咯。 哇！不过咁啊，跟住我咧，真系张罗嘅期间咧，有啲咧。即系更加资历深厚嘅同事们咧，就同我讲：哎呀，你唔好懒巴闭咁咧，成沓银纸咁样摄入去个利是封度当人情，你系唔可以咁做噶。 啊，系啊， 公务员有条例噶嘛。 咁你系公务员啫，收嗰个唔系嘛。 啊，都一样会系咁样噶。啊，即系不论俾同埋收咧，其实都要注意噶，唔系话你喺度懒巴闭咁样噶。哎呀，咁啊真系好对唔住，咁啊所有嘢都要收翻收翻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今朝早咧，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咧接通电话咧，就系有嚟自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嘅。早晨啊 ，Dicky。 早晨。 系。 早晨，彭仔、Bobby， 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 今朝算唔算系 Happy Friday 咧？哇！即刻咧，晨早就已经听到几个好消息啦，包括咗就系、是。 算唔算好消息呢？对于工党嚟讲就唔系好消息啦。即英国方面。 工党嚟讲 系喎。系啦，英国大选呢就虽然未话正式公布嘅数字，但呢即系根据呢个 BBC 佢哋嗰啲嘅票站调查等等呢，就保守党呢都应该会大胜啦。另外就系呢个中美贸易谈判嗰度呢，又有消息传来就话特朗普签咗纸咁样咯。哇，喺咁啊，即系呢个12月15日咧，嗰啲关税咧应该可以豁免得到啦。咁啊，即时咧啲英镑同埋美股咧都有反应，要听下 Dicky 有咩分析啦。 哇，真系好似彭姐咁讲啦，今日都系一个 Happy Friday， 系啊， 因为对于投资者嚟讲咧，就一定系 happy 啦。呢个星期五过得应该都相当愉快。讲到两样嘢啊，彭姐头先亦都系金融市场全球嘅焦点啦。嗱，第一就系。而家望落去咧，雖然咧即係一路都點嘅票啦，但係英國咧保守黨勝出嘅機會都真係大。當然有啲人就話：，呢一啲票站調查結果咧，即係講唔埋嘅。 但係冇理由爭學咁遠嘛，300多席同埋100多席，冇係爭咁遠啫，係嘛？ 呢個就係個關鍵位啦。即係就算有所謂嘅誤差都好，點講都唔會搞到我哋香港區選嗰種咁嘅差異嘅。所以咧，即係照道理咧，贏就梗噶啦，睇下幾多席嘅啫。咁所以咧。個英鎊即時有反應啊，即係保守黨啊贏啊，英鎊就會受惠。咁呢個都幾明顯見到嘅狀況。咁至於美股，當然琴日都曾經好勁升過，跟住又回翻。咁但係咧，拉雲嚟講，大家都係有個好即係強烈嘅憧憬嘅，就係話會覺得一個星期日之前點都會有啲嘢出到嚟嘅。咁當然啦，即係我就冇辦法啦。其實我唔係特別係佢粉絲，但我就唯有關注佢嘅 Twitter 嘅阿特朗普美國總統嘅 Twitter， 關注佢都即係。即係年幾兩年啦嚇，冇辦法，一定要你留意住佢啲即係最新嘅消息。咁佢咧嗰度就寫啦，咁我嘗試用翻佢平時嗰個腔口啦，即係佢咧就話 very close reach a good deal with China， a big deal with China。 你嘅手指有冇配合先？啲手指？ 我其實係成面 嗰隻蘭花手， 好可惜，係啦，好可惜就係因為大家淨係聽到我聲啦。咁啊，係好明顯就係呢一句説話。咁當然就彭博通訊社 Bloomberg 係第一個咧，都先作出呢個報導。咁就係話咧，就係、是、特朗普已經簽署咗啦，因為佢用嘅字眼咧，彭博個報導係 signed off， 係簽署咗呢一個所謂嘅。即係貿易協議，咁簡單啲講，你簽得成咧，咁啊即係話所謂嘅第一輪嘅即係呢一個嘅協議咧，就已經達到咗，咁而咧亦都有望咧係咧所謂嘅關税咧，本來禮拜日咧開始要徵收佢1500多億咧，就可望咧就係、是、豁免，不特止咧就而家咧就傳緊就話之前加咗嗰啲咧都可能有數講，都有機會有得減翻轉頭。咁呢個咧就係話大家咧都係好樂觀睇到嘅情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即係足球就一係入一係唔入啦嚇，咁而家嚟講就真係一個好理想嘅結局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簽得到，當然你話喂簽即係大家都係好明白係一個經濟嘅一個交換等對等條件嚟嘅，即係你中國就唔再買翻我5-600億嚇農產品啊、豬肉啊、大豆啊、粟米啊咁啦。咁而咧調翻轉咧，亦都係。讲紧呢一个美国亦都会即系放宽翻咧过去征收咗个关税咧，亦都系唔会收咧星期一本来咧要即系话系限期要征收嗰啲嘅关税，咁呢、這个。即都系气啊气啊气啊气好气嘅，皆大啊欢喜嘅，即系讲真， 啱晒， 经济都系受到压力噶啦。咁你即系讲真，你如果你真系夹硬要整到上去，喂，咁苹果公司都头痕噶喎。喂，咁佢喺中国组装嗰啲苹果嘅手机，咁你去到美国咁点算咧？吓，唔系话又俾关税，咁即系都几论尽馅。所以而家都系咯，都系好事嚟嘅 吓。所以都难真系难怪咧。呢、這个特朗普喺自己啲社交专业都。用个大協議嚟形容啦，呢一次嘅簽署啦，又話中方想要，美方都想要嘅。 China wants it, US also wants it 咁樣 啊，你嘅模仿力都唔錯嚇，Dicky 嚇。好啦，咁啊，睇翻喺香港方面咧，唔知道今日會唔會好似接住尋日嘅升勢咁啦？因為尋日咧港股咧都做得唔錯，升咗成348點啦。雖然咧就未能企穩呢個27000點啦，咁啊收報咧就係26994點，但係都算係唔錯嘅成績。同埋咧，哇，嗰個主板成交咧好少可咧翻到上900億咯。 喂，咪就係咯，嗱，咁我首先又嚟一招咧，就係呢個分析員有陣時都真係需要用嘅，今日我要用啦，就今日的我就打到昨日的我啦，我琴日咧就講話，喂，恆指即係27000。 兩萬七千三都好大阻力啫。咁、 啊、 但係即係真係咁啊，即係去到兩萬七啫。咁、 嗯、 但係你問題而家係加咗呢、這個即係所謂嘅大家都期待二九，本來都唔係太相信真係會簽得成嘅，即係中美嘅首階段貿易協議。咁、嗯、所以呢，如果你話而家呢個角度去睇咧，真正一個大阻力咧，即係我哋話喂下一個最大嘅阻力會係250天移動線啊，咁即係話喺27,600啊、27,700嘅呢啲位置，咁我都會覺得今日點都會應酬息都要升少少啩，即係冇理由嚇咁大個協議簽咗落嚟都唔升咩？你話喂有冇夜期尋日升得最多嘅時升咁多咧？咁呢個都有數講，但今日咧 連住 高開都係緊㗎啦，尋日曾經咧都升成500點，咁所以你話我今日會唔會有咁多？未知，但係咧、我都會覺得即係裂口高開咧，就一定係會有機會出現啦。咁即係話有機會起碼試27,300啦。咁但係最樂觀就27,600。咁啊，都係咁講啦，即係亦都連近即係歲晚啊，就嚟啊聖誕啊，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少少粉色櫥窗都有嘅。咁、你話喂上到250天牛熊分界線，即係去到呢啲水平咁、可能你又要再借力要拱上去就難啲啊、不過起碼呢個咁嘅水平叫做連結啦嚇，咁、都係好事嚟。不過未咁快嘅，即係仲有啲時間嘅，大家仲要翻工翻學㗎啊，翻學有啲都放假啦開始。 咁啊，我諗翻多一個禮拜啦，學 就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啊，即係去到年尾嘅時候，2019年埋單結算嘅時間，究竟嚇可唔可以企穩喺27,000樓上，或者去到27,600啊、700咁嘅水位咧，就即系大家再睇住啦，就剩兩個零禮拜咁嘅日子嗬。咁啊，但系咧另一方面咧，如果睇翻我哋本地嘅消息咧，就有一個消息就係講到話係渣打銀行嘅，就講話渣打銀行咧就係出售咧印尼銀行啊，一間印尼銀行佢嗰個股權涉及咧有成13億美元。其實呢一個係咩玩法嚟嘅咧？ 我諗其實如果你話喺過去呢段時間唔係淨係渣打，就算匯控都好，喺過去即係由金融海嘯推到即係10年前到現在咧，我諗佢哋都不斷整合嘅，即係話出售一啲所謂非核心嘅資產。 哦、 其實唔核心嘅意思即係話佢哋覺得唔係好賺錢咁解，好賺錢就梗係核心㗎啦，係咪先？ 咁即係除咗嗰啲就核心啦嘛， 即係唔係好有盈利能力嘅，咁咪賣咗佢咯。咁咪一賣嘅時候咪話非核心資產咯。咁、即係喺核心嘅外圍嗰啲咧，就即係冇乜盈利咁解啦。咁咪會慢慢減持。咁其實我都唔覺得話係一件好大嘅問題嚟嘅，因為即係如果你話睇翻渣打過去嘅業績啦，呢一方面嘅業務又唔算話帶嚟好大貢獻嘅，即係主力嚟講，其實即係同匯控一樣啦，但係中華地區譬如香港都係幾重要嘅，咁所以我都會相信即係未來究竟銀行嘅盈利啊，譬如話即係所謂嘅息差啊，以至到即係貸款嘅增長啊，呢啲都始終係銀行最主要嘅業務來源。咁啊，寄望啦嚇，希望就都係咁講咁講噶啦，都係在明天啦。咁啊，睇下嚟緊本地嘅因素會唔會繼續改善啦。咁啊，中美貿易嘅關係又會唔會真係可以好似今次呢一輪嘅協議就簽訂啦？不過又係嗰句啊，中美貿易戰嘅鐘擺咧，永遠都唔會停落嚟噶。即係而家擺到咁樂觀嗰下咧，大家又要有少少即係心理準備， 即係唔好興奮到盡啦 嚇。 係啊，即係佢好興又突然之間又反台啊，又改口啊。咁即係我哋見得太多啦，即係唔好話單方面完全相信，因為呢一位都畢竟唔係一位殷實嘅商人啊。我講美國總統特朗普。 都系啊，都系啊！如果我哋中國人嗰一句説話譯做英文會點講咧？即係一啖砂糖，一啖咩嗰啲咧？ I just really don't know how to say 。好啦，咁我哋當係一個功課啦嚇，週末週日自己諗下啦。多謝曬 Dicky， 咁我哋係啊，假期愉快，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Bye bye。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 陪你一齊望。 怕再赖床。 愉快感觉弥漫心神，发出思想什么不凡，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 音乐无分国界同种族，更唔应该受身体条件所限制。香港首队有残障音乐人参与嘅香港共融乐团，联同歌神张学友，以及多位世界级音乐家演绎首首耳熟能详嘅管弦乐章，感动人心。 触感色彩共融慈善音乐会精华片段，今晚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触感音乐色彩共融。 哇，好澎湃啊！点解会啊、又有张学友出现嘅咧？喺呢个慈善音乐会啊，可以问下 Barbie， 因为我知道咧 ，Barbie 咧就呢一个音乐会举行嘅当晚咧就喺现场嘅。 系啊，咁啊现场嘅版本咧当然系好正啦，咁啊歌神嘅声音好震慑啊，真系。咁啊电台版本依然都一样系好正嘅，好多感动嘅乐章啦，同埋好多嘅演奏者嘅一啲背景啦，同埋佢哋嘅嚟到香港啊，即系粤阳嚟到表演嘅一啲嘅细节咧，今晚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其实今晚七点钟至到八点钟咧，都会有得听噶。 系咁啊，呢一个触感音乐共融音乐会咧，有啲朋友咧就唔系太了解，其实嗰个特色系在于咩咧？同一班嘅演奏者啊，参与嘅音乐家咧，佢哋嗰个背景咧系当中有一大特色嚟嘅。 嗱，因为咧其实咧呢个就叫做香港共融乐团啊。咁啊，当中咧其实头先同阿学友有啲合作嘅背景咧，都系共融乐团咧嘅一份子嚟。咁当中咧，其实 共融嘅意思就即系 有好多相见人士喺当中嚟噶， 系系咁解嘅， 系啦。咁而且亦都有好多嘅演奏者啦，甚至乎系唱歌噶啦，或者系演奏乐器噶啦，咁都系喺世界各地咧嚟到香港咧去参与今次呢个慈善音乐会嘅。 系咁啊，嗱，今晚咧夜晚嘅七点到八点咧就可以听到我哋喺电台。版本的一个精华片段啦，咁所以咧听惯咧七点到八点啊 ，Hello， 欧瑞强 系啦嘅听众朋友咧就要暂时让路。一晚咁多啦， 系啦， 好快噶，礼拜日晚又听到 Albert 噶啦吓，咁啊可以支持我哋呢一个咁有意思嘅音乐会啦。同时，如果你听完今晚嘅节目咧意犹未尽咧，留意听晚都有嘅， 系啦， 因为咧就系电视版本， 系啦，因为咧其实好多嘅即系相见演奏者啦，头先讲到，咁有好多咧佢哋真系嘅辛酸啦，同埋点样可以奋斗之后咧成功咁样成为咗一个出色嘅演奏家呢啲嘅画面咧，我相信如果睇电视会睇到佢哋，譬如相见嘅可能。系冇咗双手嘅，点样可以用双脚去演奏呢？咁呢啲电视画面咧就可以涉猎得到啦。 系会可能更震撼啊！所以就先听为快，跟住咧就听晚咧就再睇埋港台电视31咧电视版本嘅精彩片段。咁就夜少少，嗰个播出时间就 系啦。听晚星期六晚嘅10:45晚上嘅时间啊， 记住啦。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呢、这个时候就有啊，要话俾彭爷爷听一件事。 彭爷啊，你都系澳门嘅常客嚟噶喎。 冇错，我下个礼拜又过海，过大海啊。 系啊，过大海啊吓，咁就可以讲呢一个俾你听啦。你可以试下搭就系、 是、搭咩啊？ 就系、是、咧， 直升机啊？ 唔系啊，澳门咧路氹嗰度咧多咗条轻轨啊！ 哦，系啊，我谂住去搭 啊，我谂住去坐啊，话有11个站噶。 系啦、啊，12月10日咧就已经通咗车啦。 系啊，系啊。 咁啊，而且咧啊，系唔系好使俾钱搭噶？因为咧呢一段时间咧系试搭期间啊。 去到几时啊？ 去到12月31日。 咦 ，OK 喎、 啊，有一个月咧唔使钱可以搭下呢个澳门嘅轻轨啦。咁头先彭爷都好醒目啊，讲咗咧 total 咧有11个站，咁啊由氹仔码头咧一路去到一个站咧叫海洋站咁样啦。咁啊途经啦佢哋嘅马场啦，仲有呢、這个东亚运一个场馆啦，仲有澳门嘅科技大学啦。其实嗱讲就话一个站一个站，但系呢啲轻轨咧其实就好似香港啲轻铁咁嘅，站与站之间 嘅 系啦。就 是 mono 其实就唔系好长 单轨咯， 系啦，其实就 monorail 啊嘛， 系啊，你又笑翻， 其实有啲似，因为我系谂啦嘛，佢系 mono 咩咧 ？monorail 其实就系指咧 Vegas 咧都有一条咁样嘅 嘅路轨嘅铁路，又喺架空咁样嘅，又系零零丁丁去几个站嘅啫。Vegas 嗰个咧仲少站啊。 嗯，佢今次又去得多啲站嘅，总共有11个站啦。咁每一个嘅班次与班次之间咧就10分钟一班到咁样。咁有个限时嘅，你唔好以为 由几点开始啊？ 凌晨嘅时候都有得搭，佢系朝头早咧6:30，咁咧就玩到去夜晚黑咧11:03。咁但系咧，如果星期六日咧就开到去11:59嘅， 其实都好够时间用啦。赌场 哇，够时咧，真系你去某一啲赌场咧，跟住行翻去官雅街嗰度食嘢咧，都行到成只成只嘢咁。 嚟紧呢个12月，等我去视察一下先啊！唔该啊，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现今流行乐坛能够推出实体碟的乐队真的好少，他们是其中一队，来自英伦的 Coldplay。 She said, I want to know where I can go back in your arms again.至今咧，四位嘅队员咧，从来冇变过，冇离队啊！完整嘅阵容推出全新嘅唱片 ，Coldplay 嘅 Orphans 呢个礼拜停留不动，占第四位啊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差唔多到早上8:3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大选投票结束，预料大部分选区的投票结果会在当地星期五凌晨时分，即是本港今日日间陆续公布。根据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票站调查，保守党有望取得368席，比对上一次的大选多50席。预料可以获国会下议院大多数议席。调查又指工党取得191席。有选民说脱欧问题拖了几年，希望早日解决。有人就说更加关心医疗和教育等的议题，但是认为脱欧问题一日未解决，这些民生议题就不会有实质进展。彭博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与中国达成的贸易协议，令到美国原定在今个月开始对中国采取的关税措施得以避免。另外，路透社引述美国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已经同意削减部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并且推迟一部分原定在星期日生效的关税，作为双方一项贸易协议中的一部分。消息人士又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中国已经同意在出年采购500亿美元农产品。新西兰军方派出精锐部队，即清晨由直升机登上怀特岛，成功移离六具遗体。警方表示，军方的8人小组登岛，几个钟头之后成功将六具遗体移送到新西兰的一艘军舰。由于时间所限，目前仍然有两具遗体仍然未移离。新西兰当局早前出动无人机，成功确认六具遗体的位置。总理阿德恩表示，搜救行动存在很大风险，但亦都是当务之急，希望尽快找回遗体交回给他们的家人。欧霸杯完成分组赛，阿仙奴以及曼联都取得小组首名出线。阿仙奴作客2-2逼和比利时标准列治，一度两球的阿仙奴凭着拿卡石迪

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时间嚟到啦，星期五日朝早啊，8:38啊，欢迎你继续收听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呢一节咧有我彭仔再加埋 Barbie 啦，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两则咧，都系同咧啲学生歌有关嘅新闻啊。彭仔呢一边咧有嚟自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啊，当中咧就关心到香港儿童咧嗰个近视问题嘅。近视问题就近年越趋年轻化啦，直头咧幼龄化添。咁啊，中大研究发现啊，本港六岁嘅儿童近视率高达咧11.4%嘅吓，超过一成啊。咁嗰个比例咧系冠绝全球，更加咧远高于咧北京、新加坡等等邻近嘅地区嘅。咁而升读小一咧，系属于近视一族嘅高峰期嚟噶。至到去小三，就更加咧系有超过四成嘅学童咧有近视。较小一嘅学童咧系急增咗三倍咁多。有眼科教授就指出啦，香港嘅儿童咧近视就同本港教育问题咧系有关嘅。香港眼科医学院院长袁淑贤呢，佢形容情况甚忧，即是非常之忧虑堪忧，佢话堪忧。咁当近视随住年纪增长逐年加深，较大机会出现视网膜脱落嘅，咁黄斑病变等等嘅眼疾都会有，严重可以导致咩盲咁啊，建议咧及早检查以维持视力嘅，并且建议父母咧唔应该只系专注喺小朋友咧要去读书，应该咧每日至少系半小时咧系俾小朋友咧到户外嗰度吸收阳光出去玩。哇，半小时咁少，一个钟得唔得？可唔可以讲下数啊？吓，好啦。嗱，呢一个咧系由中大研究团队咧，佢哋喺2015年开始咧就推出有一个叫香港儿童眼科计划嘅，去到今年嘅九月啦，已经咧为超过13,000名嘅幼童系验眼，介乎咧4岁至到9岁嘅，咁个结果咧就系发现啦，近视率系随住儿童岁数递增，接受检验嘅4岁儿童当中咧有7.7%咧系患有近视。去到咧9岁，近视率咧飙升到去咧系44.5%咁多。K2 幼童 K2 阿 Barbie 嘅女有冇 K2 啊 ？K1 咋？ 都要注意一下。K2 嘅幼童咧就同小学3年班嘅学童嘅近视率咧系急增咧3倍咁多噶吓，咁啊呢啲咧真系要大家家长啦、教育界啦都需要啦系注意一下呢一个状况啦吓。呢个嚟自今日咧《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报道。 好啦，咁啊睇一睇明报啦。呢一个报道咧，相信琴日可能好多人咧手机都已经收到相关嘅短片啦。 咩嚟嘅咧？ 咁啊讲到咧就系保姆车太平门突然开啊！哎呀， 嗰个肥仔啊， 系啊， 跌咗出嚟啊， 冇错啦，跌出嚟啊，险崖撞。咁啊讲到咧就系话，因为有保姆车咧上周三在太古城道转出英皇道的时候，车尾太平门突然打开，一名9岁的男童连人带书包就跌出车外，尾随的车辆就及时收制，险象横生，好彩就没有撞到个男童，而男童是连忙执翻个书包跑回保姆车。警方就说这个男童在意外之后其实就发现他是手部擦伤，案件是列作交通意外有人受伤处理的，由港岛总区交通部意外调查队跟进，正在循着不同方面去调查。警方就说根据现行的道路交通条例，公共巴士和公共小巴司机都有责任采取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去确保车内乘客安全，违者可以罚款3,000元和监禁6个月。运输署亦都非常之关注事件，已经向呢个涉事嘅车辆营办商了解，根据道路交通条例向登记车主咧系发出车辆检验命令，令到咧呢个车主咧系要将车辆咧交俾指明嘅验车中心去检查嘅。咁另外咧亦都有呢个回应咧，就系嚟自涉事男童就读嘅西环圣公会圣彼得小学啦，佢校长咧黄校长就话啦，事件咧系纯属意外嘅啫，事发 嘅时候咧，该学生咧嘅书包咧系疑似系卡住太平门嘅把手，而导致呢个门咧系意外打开嘅。佢强调学生咧并唔系故意做咗违规嘅事，咁而保姆车咧亦都系合乎安全规格嘅，更加咧系冇超载，保姆咧都系在场嘅。咁啊，事后咧学生咧系擦伤送院治理啦，学校亦都有派员到医院探望了解。学生休息之后咧已经系照常上学啦。咁当然咧亦都有好多家长咧会担心啦，到底而家嘅嗰啲保姆车咧系安唔安全咧？咁我睇翻咧，其实原来咧翻查资料咧，而家法例咧系冇强制咧喺学生服务车辆上面咧系装安全带嘅，亦都冇要求学生咧服务嘅车辆咧喺后座嘅乘客系要佩戴安全带，即系冇呢一个规例嘅。咁、不过咧就规定咗咧，所有喺2009年5月1日之后登记嘅学生服务车辆咧，都必须系要装翻保护式座椅。咁保护式座椅系乜嘢咧？就系话咧呢种座椅咧系有坚固嘅高背座椅，即系唔系矮平凳啊，后边要枕埋个头嗰啲咧。咁而且咧系喺个头部嗰度咧系加咗呢个保护软垫，咁希望咧可以减少意外发生嘅时候咧受到伤害咯。 系咁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住啊！吓，今次真系算系不幸中的大幸啦，真系吓。好啦，跟住咧转睇下《苹果日报》啦，《苹果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系讲到，22岁科大学生嘅周子乐啦，上个月4日凌晨咧就喺将军澳尚德停车场嗰度系堕楼，伤重不治啦。咁而周子乐嘅家人咧，寻日就喺大围宝福纪念馆咧为佢举行追思会嘅，成千上万嘅市民咧系手持住鲜花啦，就好似流水一般咧。就进入呢一个纪念馆，向周同学系作最后道别嘅。咁致祭嘅市民咧，都抱住同一个信念啦，即系希望咧，阿周子乐咧喺天堂度安息啦，并且咧勉励佢嘅家人咧系坚强咁活下去噶。咁而喺寻日嘅呢一个嘅纪念会当中咧，科大校长史维啦，校董会主席廖长成啦，工学院嘅院长啦，科大学生啦，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啦，以至到民阵召集人阿岑子杰啦，同埋咧系艺人何韵诗等等啦，都有咧系到场噶吓。咁呢一个咧嚟自今日咧《苹果日报》嘅头条报道。 好啦，睇一睇《东方日报》嘅呢个头版头条咧，就讲到话咧部门漏招懒沟通，咁啊583游乐场轮呢个嘅执法黑洞，咁啊讲紧咧系583个嘅游乐场噶。咁、发生咩事咧？原来话啦，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咧就有法不依，早前咧就被踢爆未有按呢个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将佢辖下嘅公众游乐场场地嘅图则咧存放喺土地注册处，令到职员咧同埋卫生署控烟办办公室嘅呢一个喺场地执行呢啲反吸烟啊、灭噪音啊同埋扫荡非法摆卖嘅基础咧成疑。康文署咧最终咧确认咧系涉及场地一共有583个，占总数嘅33%啊吓。咁啊，申诉专员公署咧琴日咧亦都系公布主动调查报告啦，指出咧新启用嘅公众游乐场地咧可能系出现咗长达1年甚至乎系更久嘅执法真空期。咁啊，提出咧7项嘅改善建议，包括咧就系建议研究简化图则内容嘅可行性啦，场地主要规范嘅临时图则等等。咁啊，希望咧真系快啲可以咧堵塞晒啲漏洞啦吓， 因为牵涉成500多个游乐场，好多啊吓。好啦，跟住咧就睇下《星岛日报》啦，《星岛日报》咧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关乎到澳门嘅，咁就话正当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即将访问澳门啦，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之际啦，咁路透社咧就引述消息指啊，习近平喺访问期间将会公布一系列啊扶持当地金融业嘅政策，包括咧建立一个系以人民币计价嘅证券交易所。咁报道指出咧，中央此举系想分散风险，避免香港因为社会局势恶化啦而波及金融市场以至中资企业嘅集资活动嘅。不过金融业人士咧普遍认为啊，要建立证券交易所咧就并不容易嘅。香港金融业嘅地位咧难以取代啊，咁话嘅。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咧，睇一睇呢一个按照话，路透社嗰个报道咧，澳门咧有意设立呢个证券交易所啊，卖点咧就系以人民币计价啦。不过咧，人民币计价证券咧 在本港咧並不是新事物啊，咁但呢一啲嘅證券上市以嚟咧就交投咧並不活躍，咁證券界人士認為咧，如果連金融基礎雄厚嘅香港咧都不能夠令市場接受人民幣計價證券嘅話，咁澳門要成功咧只會係更加困難啊，咁話。同樣咧喺呢一版嘅頭條當中咧，亦都有講到咧。就話咧，盛傳中央撐澳門嘅招數咧，除咗話咧係會支持設立一個係以人民幣計價嘅證券交易所之外咧，亦都話咧會係加快建設咧人民幣結算中心啦，又話會咧從呢個橫琴咧撥出更多嘅土地咧俾澳門嚟有發展啦，以及就話會推動澳門咧係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同埋咧話指出咧，就會指示國營銀行以及係企業啊，喺澳門發展金融業基礎設施咁話。咁究竟呢一啲嘅而家係傳出嘅中央撐澳門嘅招數係咪真係會一一落實，同埋係會係由我哋嘅北大人口中咧係嚟到做一個落實？兼證實咧，咁啊稍後咧應該等即係習近平去到呢一個澳門嘅時候咧，會唔會講啊？大家注意住啦！呢個嚟自今日啦，《星島日報》嘅頭條報導。 好啦，我哋睇一睇信報嘅財經新聞先。咁啊，講到咧港匯三方發力啊，哇，喺升穿咗半年高啊！咁啊，講緊咧就係市場人士都會話咧，港股有三大嘅利好因素。咁啊，包括咗咧美國聯儲局暗示明年咧就唔會加息啦，令到美元轉弱。咁啊，加上咧近日咧有資金流入部署買港股啊，咁啊年底港元資金需求增加，以及咧新股咧集资畅旺，咁所以咧都推升咗港元拆息即系 high 波啦。咁啊一个月拆息咧，琴日就突破咗两厘半，对于港汇咧系有支持嘅。咁啊，金管局发言人亦都表示啦，联储局决定咧维持政策利率不变咧，属于市场预期之内。美国货币政策咧方向尚存变数，咁香港嘅货币市场咧系保持稳定嘅，港元嘅汇率平稳。咁啊，如果即系投资者嘅话咧，就好好咁样展望下啦，都系小心啲。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啦。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明显未到国际嘅环 节，亦都同大家咧喺早上七点零钟已经分享过啦吓。不过跟住落嚟咧，我哋要知道嘅一啲财经界嘅消息咧，除咗话本地嘅分享之外咧，可能都触及咧系外地嘅一啲嘅局势咧，可能都会影响到咧，即系包括香港在内嘅财经走势嘅。咁所以咧，先嚟听下今日嘅 O to O 啦。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啊温冠伦 Sunny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Sunny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 Sunny， 睇翻琴日市况咧，又好似乐观翻少少咯，今日个市方面你点睇咧？ 系啊，琴晚特朗普喺佢 Twitter 讲就话，同即系中美贸易关系有机会即系转为缓和同埋减低个关税嘛，但系大家要谂翻清楚少少啊，我哋未来一年嘅时候宏观经济其实都仍然是向下的嘛，虽然它减低了，但是对于我们之前的创伤和全球的经济或者贸易问题呢，是难以是造成一个即是尽快的复苏的，所以全球呢其实都相对比较即是悲观一点啦。咁对于即係恒指港股嚟讲，甚至我哋见到美股又准备破顶，甚至昨日嘅大升三百几点，或者期指升咗百几二百点。但我自己觉得就係仍然係以呢个係低揸高估嘅策略为准。因为整个资金流呢未见到係变成一个牛市，所以都係即係波段咁样去操作呢，稍微係我哋一个明智嘅选择。 咁可以咁去操作啦，或者咁样去观察大市啦。新意今日我哋呢抽隻个股出嚟讲下，讲下小米集团啦，咁有新手机出啊，而且呢近排波动市呢走入呢啲大隻啲嘅企业呢好似就稳阵啲啊，咁唔知小米集团你点睇啦后市。 确实是的，因为例如小米好像是上年上市的时候当一个新股投资，近排我们的新股投资呢，你见到这个中小型呢其实都没什么点护盘，都是跌的，但是见到一些即中大型的一些例如医药股啊或者是物管股啊，这些新股呢其实都是在新股上市的时候呢都是有抽升升十 十幾二個 percent 嘅。咁我哋嘅小米喺上年上市嘅時候由$10，即係升咗上去都係$20左右，再跌到落去$8-9，其實已經跌咗成可能成50%。我覺得短期嚟講咧，其實小米當然佢嘅即係發展啦，係比以前稍微好咗，比較全面，但係佢嘅市盈率咧仍然係偏高嘅。所以短期嚟講，佢升到某個左位置嘅時候咧，其實之前嘅新股咧都好多我哋叫 high 貨喺度啦。所以例如升到可能去到$12-13啊、$14-15呢啲位咧，其實就會好大嘅阻力㗎啦。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短線嘅操作為主，除非見到例如下年嘅即係全年嘅財政年報咧有所嘅即係反轉啦。如果唔係咧，都係一個短線嘅操作為準啦。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匯生國際金融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啊温冠倫新啲幫我哋分析大市。新你头先有提及过的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持有。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晒你，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你过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Good morning, O 同 Barbie, hello. 早晨， 早晨。 系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啊！今朝早咧，我华梅姐咧同大家咧去到外地咧，啱啦。头先咧听到啊，阿欧咧仲有一个嘅你系咪嗰啲开场曲啊？ 系 国际新视野，好我咧又学下你先， 系、 国际新视野，带大家去到芬兰啊！去芬兰嗰度做咩啊？梗系芬兰肉 啦、 你啊想啦，果盘连 果 盘 代 资都唔使，你啊想啦， 而家执得七七八八啊呢啲。 我咧就带大家去咧芬兰做咩咧？啊，系咪听讲芬兰嘅教育？都是很多现代的父母很向往的 Barbie 是不是、即是那些是什么 Homeschooling 啊，那些是 自由的嘛 Homestudy 是 不是 很快乐的嘛， 哎呀是啊，快乐学习就来自芬兰，那么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人家真的人杰地灵得很、所以呢哇连那些做官的都真系得一个款都唔同㗎。 哇，有仙气系咪？ 系啊，气质靓女啦、做总理、哇几紧要啊！因为呢听到呢亦都呢睇一啲资料啦，发现呢哇原来话呢芬兰啊嚟緊即将上任嘅呢一位嘅总理啦，佢唔单止系女性，仲要系一位啦只得34岁嘅年轻女性啊，佢个样仲要呢系得杯落噶，点解个天咁唔公平嘅咧 ，Barbie 嗬？我等你讲，我帮你讲啊！ 我不嬲都冇呢啲咁样嘅恶性比较嘅、 哦哦。你而家即系话我恶意挑人啦？吓、啊，我听得出你呢一句啊！啊，真系啊！我谂住你争气啲嘛，你接近34， 好啦好啦好啦，我会努力啲噶啦吓，用几年时间去再进修下啦。 冇错，挑战林郑月娥，你先生姓咩啊？ 我唔敢答你、 做乜唔讲得啫？ 点解啊？可能有机会噶嘛？ 我即刻同你开一个啊！不过你唔系四个字，你林慧 系啊， 你配一个 三个字啫嘛， 三个字啫嘛， 除非要复姓先得。 哎呀，猜我冇如你咁做啦，真系啊！嗱、你自己讲嘅啫吓，唔关我事啊。 有乜所谓啫？掂住张木台，我先唔惊你啊。 好，咁就啱啦。有呢一啲霸气咧，我中意啊吓。好啦，嗱，讲翻人哋做咩咁好笑啊？欧 头先讲嗰个有福性几好笑啊，有福气好啲，有福气啊 吓。梗系啦，嗱、好，我哋睇翻人哋芬兰嗰个女总理啊，哇，得34。而家咧，佢俾啊传媒啦系形容为啦气质美女总理啊，紧要啊！嗱呢一位啦，即将上任嘅女总理咧，佢个名咧叫做 Sanna Marin，中文译做咧桑拿马林，34岁啫。佢咧上任之后，佢就会成为啊，哇！全世界最年轻嘅总理啊！ 哇！ 全世界咁多国家呢， 最年轻嘅总理就喺芬兰啦，仲有一个女仔嚟嘅吓，咁佢呢外表美丽啦，亦都呢高贵啦，有气质，嗯，好啱呢，即系做呢一个嘅政治领袖啊！我睇个佢个相咧，个面相真系几好，系嗰啲叫咩啊？亲和力啊， 嗯 啊，其实冇理由林郑月娥冇噶，其实佢都可以有噶，啊，唔知点解啲报章啊，啲媒体咧好中意抠佢嗰啲样咧，就影嚟俾我哋睇咧，有时都真系，嗯，就系争啲呢啲咯，亲和力咯，系，嗯，嘛？好啦，嗱，人家咧佢系属于呢一个咧，喺芬兰入面咧，啊，最大嘅党派啊。社会民主党噶，佢系属于吓，咁佢都唔系话冇挑战者噶，佢都有嘅，所以佢咧呢一趟咧能够咧胜出咧做呢一个总理咧，原来咧都系叫赢些少嘅啫吓，佢唔系赢好多，唔系大胜嘅，系轻微有啲优势成功出任嘅啫，咁啊，所以未来日子咧。佢嘅挑战者咧，都应该咧会系咧虎视眈眈。佢遇到嘅挑战，应该都会系继续啦，陆续有嚟嘅。不过咁，起码咧，从呢一个咧，啊，即系我哋外国人啦，对于佢嚟讲，系咪？我哋又对佢又唔太认识咧，斋睇嗰个相貌咧，就觉得咧，啊，为佢咧系竖起一个手指公啦吓。起码咧，即系作为一个咁年轻嘅女性，同埋咧佢嘅背景好特别。佢嘅屋企咧系单亲家庭，嗯，但系咧佢有两个妈妈，点解啊，嗯？因为咧，原来佢嘅亲生妈妈依家咧，其实佢系一个同志嚟嘅。咁依家咧，佢嘅亲生妈妈就系同咧佢嘅另外一半系女性啦，咁就住埋一齐咧，就系，是，共同咧即系抚养呢一个嘅气质女总统、女总理，嗯，啊，咁啊长大成人咁咯。所以原来咧，佢都系嚟自一个咧彩虹家庭噶。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所谓天生丽质难自弃，就系，是，芬兰呢位女总理。 好事好事好事 ，Barbie 嘅 hashtag 咧就系芬兰气质女总理，哇个样真系甜到飞起啊！ 工厂。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喺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回尖沙咀方向就挤塞，龙尾在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在喇沙利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的。在新界，锦田公路去八乡方向，近住影河流一段就挤塞，车龙接近坳头回旋处。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业大厦一段车多，排到奇德专新村。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车龙在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57、58或59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11月16号至2020年2月17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啦。 我是骚动音乐的 Eric 啊，冬天梗系听 Carla 嘅愚公啦。你要知道咧 ，Carla 可以话系香港最大只嘅乐队嚟噶啦。冬天咧，听住佢哋呢一首咁有火嘅歌，然之后跟住佢哋硬拉、渗进、退控、挣扎，无论几冻都好啊，都爆你爆汗啊，唔止暖啊，热添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感觉弥漫星辰，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你做乜做咩笑完啫？ 我突然间拎起个 headphone 大声啲，喂！点解另外嗰边左边耳仔冻冻冰冰嘅？原来甩鬼咗个 headphone 又，即系 攞啲胶纸嚟黐嘅 真 系。 系啊，哎呀，狗兽主人收啊，知唔知咩叫做？ 系啊， 你话如果嗰个嘉宾？你唔好话系二台嗰啲 artist 嘉宾，你喺一台嗰边一个咩议员咩高官？一拎起嚟 headphone 甩嘅喂，咁系代表咩啊？ 咁系代表 喂换钱啊，唔该，真系好冇资源啊！香港电台系啦，系 headphone 都甩， 通过拨款，通过拨款 ，OK， 快啲嗱声过啦。 好，咁啊，今日我哋嘅数宝 O 唔 OK 咧？ 啊 ，OK 嘅，不过未联络。 OK， 好嗱，转个头我哋联络一下，就不过咧联络嘅时候 冇办法啦，因为我哋嘅联络专员咧小白咧，佢去咗日本嗰度工作啊， 佢去咗， 唉，都系怪我啦。 点解啊？ 唔系怪我，系怪我哋，拉埋大家落水，怪我哋唔够钱俾佢用咯，咁咪唯有赚外快咯。 又去翻个位，又系通过拨款， 系啦，又要通过拨款啫。 咁啊，冇办法啦。咁啊，如果大家冇钱买机票嘅话， 失败啊！监制 哦，唔系咁日 阿 爸 系 啊，大日子啊嘛，系嘛，因为 唔系啊，个 show 都唔替，咁咪大日子咩？生意失败， 奇洛里维斯嘅造型啊，呢个可能系啊， 嗰个叫咩？佢角色 John Wick 都啱啊，佢系养狗爱狗之人 ，John Wick 佢都中意睇 John Wick 啊， 系爱狗之人，唔好撩鼻啊，睇到你啊， 好啦好啦，咁咧小白咧都留低嘅系一份心意， 系啊，小白。好挂住佢啊！好彩佢继续有同啲旅游达人咧带我哋咧，今日星期五啊九点过后咧就周围去玩下。 系啦，去德国今日咁啊。 知唔知啊？阿 O 同 Barbie 知唔知佢去边啊？ 诶，法兰克福啊，系啊，咁去啊呢个城市。 同埋圆圆啊，应该都系。诶， 要 系一定系，我相信。 好 系 几多？ 听下先，几多咩？几多分钟？ 一杯奶茶 环节系几多分钟系嘛？ 一杯奶茶。 哦，个环节。 因为咧，我都不下第一次讲咧，小白呢一位旅游达人啊，圆圆咧，我听佢咧，佢系呢个德国嘅达人嚟嘅，所以如果你系讲呢个城市咧，我估咧今日带我哋去玩嘅系圆圆。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猿号，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消失的地图咧，咁啊揾到啊资深旅游作者啊周圆圆啊，圆圆喺度。早晨啊！ 早晨啊！ 系啦，嗱，咁啊上个星期我哋就讲咗呢个瑞士啦，咁啊都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啦，又有黄金快线啊。好啦，今个星期如果第二个嘅欧洲地方有啲咩特别推介咧？吓，圆圆。 就系去我呢个好中意、好钟情嘅德国。 德国，德国我自己都好中意。 系啊。 系啊，我曾经都去过德国嘅，譬如系慕尼克啊， 又或者是法蘭克福 比較南 邊， 法蘭克福我就去過北啲，係 啦、 okay ， 因為我有親戚係直頭住喺法蘭克福嘅， 係咩？ 係喎、啊，所以嗰陣時又喺佢哋屋企都住過， 好方便啊！法蘭克福去好多地方都 同埋個小鎮係真係好舒服嘅一個小鎮。 哦，你都係去小鎮嘅， 係啊，佢哋都係住小鎮，即係去有去到佢哋嘅大城市啦，但係都有去到我自己表弟佢哋嘅住嘅小鎮，所以個感覺咧。是好舒服，咁佢哋嗰度仲係格林童話之父嗰個城堡個小鎮嚟添，咁所以我覺得嗰個感覺咧係有特別童話式咗咯，係、啦，所以德國俾我印象咧非常之好。 係啊，因為德國有童話之路啊嘛。 係啊，咁嗱，法蘭克福啦，會唔會有啲特別嘅介紹俾我哋咧？ 會啊，因為咧我哋平時去德國啦，咁好多時都會揀一啲即係主要城市，就搭咗飛機去啦，咁然後就可能周圍 shopping 啊，又或者由嗰啲城市咧就搭火車。去唔同嘅小镇嘅，咁、我哋今次咧就可以即系好似你咁啦，好中意嗰个法兰克福嗰个小镇咧、我哋就搭呢、這个法兰克福嘅火车，就由呢、這个总车站啦，那个 DB 班啦，我哋叫做咁就去一个小城。我嗌做小城啦，因为其实佢真係唔好大㗎咋。咁但係呢我哋搭九个字车道啦 ,45 分钟嘅车程火车就已经可以去到㗎啦。佢就 喺法兰克福嗰度搭过去。 冇错冇错，就正喺法兰克福总站。 咁香港直航机都去到法兰克福啦。 係呀係呀係呀，所以好方便囉。譬如我哋揀嘅时间呢可以即係我自己 suggest 啦，就唔好太冻嘅日子去啦。咁即係点都有蓝天白云啦，咁衬托起嗰、那個小城裏面嘅一啲配套咧，你會覺得特別靚嘅。咁有啲咩配套咧？佢就真係好豐富嘅、哦。 咁我哋搭火車去咗呢、這個雷德斯海姆小城 啦。係啦係啦。 咁佢嗱，佢個配套又點樣好法咧？入邊、 其實因為佢咧係直情係喺萊恩河畔嘅、 隔離，哇！ 係啊，直情係即係嗰個小城就正對住嗰個萊恩河嘅。咁萊恩河佢嗰個部分點解會咁靚咧？因為佢有成五十幾個城堡喺嗰個河，又或者河中心，冇錯啦，河嘅兩岸。即系一路，譬如你可以坐一啲观光船啦，搭火车去到之后就可以咧一路沿河咁样样去睇嗰啲城堡啦，就有大有细嘅城堡啦，咁都好靓嘅。 嗱，咁啊，嗰个城堡就已经有大有细啦。我知道点解欧洲会有咁多唔同嘅城堡咧，系因为以前咧。就有太多堡主啊， 冇错， 系啦，咁、那個、 中古时期 系啦，中古时期太多堡主，咁、当然啦，个个都话自己系王嘅以前，咁但系最后边个王，但即系大家自己 个个都霸个地方咁样啦， 咁大家自己睇翻呢一个嘅历史啦，咁、但系去到呢一个咧，雷德斯海姆小城应该唔会净系得城堡睇啩，同埋啲城堡入唔入得嘅先， 城堡可以約住咁樣入去，亦都有一啲咧係真係開放俾公眾嘅，咁大家就上網揾下啦，而家都好方便。 係啊，我聽我家姐講咧，佢直頭以前喺瑞士或者歐洲嘅時候咧、有啲嘅叫做城堡嘅堡主啊，第一自己住緊喺嗰度啦，第二咧就係佢都係好似圓圓所講，係可以 internet 嗰度預約嘅。係 啊， 咁約咗之後咧，其實就係個城堡嘅堡主咧，即係好似屋主。佢自己開門俾你入， 佢親自嚟迎接你 嘅。係啦，跟住就俾你喺度行一圈啊，或者你中意嘅，佢有間客房可以俾你喺嗰度試下住啊，都有呢啲咁樣嘅。 同埋有餐廳啦，你可以喺嗰度食個晏啦，望下對面個河啊，同埋個鎮啊，咁樣都好舒服㗎。 喺城堡嗰度食， 係啊， 對城堡有大有細啦。 係有一啲城堡咧，佢就即係裝修得幾好嘅，同埋即係經營得幾好嘅。咁佢即係除咗有房啦，好似酒店咁樣之外咧，仲會俾人哋可以申請喺嗰度。结婚噶、即系举行呢个婚礼啊，咁样样噶，系啊，所以都好浪漫噶。 哇，真系欧洲式婚礼嗰、那个， 系啊，同埋 梦幻有城堡、啊。 我试过去嗰个城堡啦，佢直情咧，成个城堡咧都种满晒一啲葡萄咧，攀藤住喺个城堡嘅周围噶。 哇，好法国嗰啲。 系啊，咁所以结婚嘅时候咧，就直情喺啲，因为德国其实好出名就系 Riesling 嗰只酒咧，咁、你就一啲白葡萄啦，咁吊咗喺上边啦，咁然后你就喺下边嗰度举行婚礼啦， 就饮住、哇， 几二百人都可以即系接受到咁多人去睇一个 party， 咁好开心咯。 咁呢个城堡体验咧，即系大家有机会又可以试下喺欧洲嗰度搵一搵啦。系啦，嗱，咁就除咗城堡之外，仲有啲咩喺呢一个小城入边咧？ 系啊，呢、這个小城咧，其实就唔使搭车嘅。大家即系坐火车，又或者坐啲观光船咧，去到之后咧。 就由沿河畔嗰度行入个内陆啦。咁、 嗯、 两只脚就已经行匀成个镇㗎啦。咁你可以花一日或者两日啦、嗯、即係如果你想舒服啲嘅，咁喺嗰度搵一间小酒店咁跟住住一晚囉。点、 嗯、 解我会咁样提议呢？因为佢有一啲都几特别啦，即係同埋我觉得德国除咗即係嗰个好童话感觉嗰、那个即係 feel 啦吓，咁、其实呢德国嗰啲小城呢全部都有自己风格㗎。咁呢一个小城呢佢最特别嘅地方呢就係佢有一个全个欧洲最大嘅 music box museum， 即是音乐盒 博物馆。 冇错啦。咁佢嗰啲音乐盒呢有大有细啦、 啊， 大嘅咧可以有成埲墙咁大噶、 哦。哇！即系两米高，两米几咁样。 咁同埋佢好多都系透明嘅，咁系玻璃嘅，咁你就可以见到咧里边，譬如佢喺度奏紧。 如果咁高嘅音乐盒，佢直头做埋和弦噶咯。 冇错啊，即系有埋小提琴。系咯、啊，但小白你绝对冇错。 佢唔系净系叮叮叮叮叮，佢直 唔系咁简单嘅，佢可以做到咧小提琴啊，即系 cello 啊，系啦、啊，即系吹 flute 啊，乜嘢都有嘅，冇错冇错。 哇！好匪夷所思喎、啊、呢、這個，咁嗱，我自己細細地嘅，我係咪都係可以workshop 自己做一個簡單嘅音樂盒咧？ 這個呢佢就係一個博物館，哦、即係佢係純粹係一個博物館，就唔係工作室嚟嘅。但係咧你入到去咧都可以有個半鐘頭時間行下啦。咁、佢 可以我搞下嗰個音樂盒得唔得？ 可以嘅，佢有一個即係 一支鋼杆， 有個主管咁啦，即係博物管理員啦。咁佢就可以招呼你入去啦。咁、然後咧就會俾你試啦，撳個掣咁就去好似奏完一首歌咁樣咯。系成个 orchestra 咁样噶，你真系冇讲错。 但小提琴佢都可以有埋小提琴个声喺入边啊！ 有啊，佢成个博物馆又好大啦，咁、佢有成四百几平方米啦，同埋有350件展品，好似而家越嚟越多添啦。系啊，所以即系佢嗰啲会话俾你知嗰啲。機械小提琴啊，大大小小嘅音樂盒啊，同埋一啲音樂棍嘅技術喎、啊，音樂棍喎、 啊， 好得意喎，係其實就係佢嗰啲本身你有時咧見到細嗰啲小型嘅 box 咧，咪有啲嘢喺度喐下喐下咁嘅，咁佢、其實就叫做音樂棍。咁但係我哋見到嗰啲咁大型嘅咧，你就會見到係成隻手臂咁樣咁長嘅音樂棍咯、 啊。哦，哇！這個都係又係學下人哋嗰啲即係 design 啊，或者對於音樂嗰、那個。嘅堅持啊嚇， 係啊，佢係成個歐洲最大嘅個博物館，好值得去。 係好啦，嗱，探完呢一個嘅音樂盒之後，我哋跟住去邊度出發？ 咁我哋可以行下佢一條小街，咁佢嗰條街咧叫華微鳥街喎， 華微 係啊，即係個名又好靚啦，同埋佢兩邊嘅牆咧都畫滿曬唔同嘅顏色，同埋圖畫啦。咁 似唔似塗鴉咁樣咧？ 佢唔係嗰啲塗鴉，佢係畫得咧好 detail、好工整，同埋咧即係你會覺得好優雅嘅、真係點解會叫華微鳥咧？佢成埲牆都係一群華微鳥咁樣嘅、即係好多雀仔啊，同埋好多顏色啊，唔同。同嘅動物啊，成條巷咧其實唔係好闊嘅啫，得三米闊嘅啫，咁長就144米，咁佢即係我哋就會叫佢係一個好窄、好狹窄嘅巷咯。咁、但係你我哋好中意德國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格林童話啦。咁佢兩邊咧都係一啲好有德國童話式嘅木搭建築物嘅，係啦。咁餐廳啊，有酒吧，有啲souvenir shop 啊，即係總之五顏六色啦。咁這個行咧係被稱為全個歐洲最受歡迎嘅小行。 哇！全歐洲最受歡迎嘅橫街， 冇錯， 窄巷， 窄巷， 佢真係窄啦。啊，原先都話三米闊嘅啫， 佢係 Jurassic Glass 咁樣樣， 入邊可以影相噶嘛？係嘛？ 絕對可以， 唔會話因為影相又 唔會唔會係公眾嘅，即係人都可以行得嘅。 咁呢條路附近咧，有冇啲特別啲嘅地方我哋可以順便去埋嘅咧？ 因為咧呢個鎮咧好得意嘅，佢成個鎮咧都係葡萄園同埋葡萄酒廠兼夾呢個賣餐酒嘅shop 嘅， 咁所以白葡萄啦， 冇錯啦。我最中意嚟到呢度咧，就係要坐嗰個吊車仔。佢嗰個點解要坐嗰個吊車？其實佢咧係一個好似鐵兜咁樣樣嘅，咁又最多可以坐兩個人嘅啫。又冇窗啊， 火車仔又似鐵兜。 系吊车， 系吊车，似唔似即系，使唔使自己用只手攞？ 唔使嘅，唔使嘅，佢系 你入到去嗰個站咧，佢就會調你上去，好似坐我哋啲即係海水公園嗰啲 cable car 咁樣 有少少似咧，就係、是、坐嗰啲滑雪吊車。 係啊，但係佢咧就唔係望到雪地嘅，你喺上面望落嚟咧，其實就係成個斜住咁上喺個山依山而生長嘅葡萄園咯。 哦， 所以好靚噶。如果我哋咧夏天秋天去 喺嗰度不斷聞到啲葡萄香喎。 即係除了葡萄香之外咧，其實你諗下，夏天就會見到綠油油一片啦、啊，秋天嘅時候就會見到佢哋臨收割之前嗰啲黃金樹葉啊！ 哇，唔同景色嚟嘅喎， 係啊，好靚噶！ 咁啊，呢個小鎮啊嚇，咁啊雖然話就話小城啫，咁啊海母小城，但係其實都好多嘢睇， 好多嘢睇，同埋我最中意佢嘅地方就係佢實在太方便啦、嗯，離開凡蘭克福都係45分鐘車程啫。係， 咁啊大家有機會咧可以試下去下呢個海母小城啦。唔該曬圓圓，拜拜。 拜拜。 啊！我啊未有机会去呢个德国啊、嗯，我真系未去过德国， 我都未去过德国、 嗯、 啊，可以考虑一下。嗯、听完阿小白同阿圆圆咁样介绍，不过有一个嘅呼吁咧，就需要喺呢一度咧，就系讲一讲，就系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又有个良辰吉位、啊， 系、嗯、啦，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啊吓，做一个即时嘅点唱啦，咁 冇错， 希望咧今日稍后嘅时间咧都可以博到你出街，有一个祝福送出去啊。 你估会唔会咁啱今日都有人摆酒呢？ 会啊，今日系靓日子嚟嘅， 好日子喎、 啊、 今日。 系啦、啊，一二一三咁样。 可以表演下你嘅专场喎。 系啦、 哦 啊，就系、是。 如果俾你喺现场嘅一个嘅宴会上、嗯、一个婚宴上，你会点样形容今日啦？ 系啦、 啊， 一二一三，系日日咧都着衫着得啱。 系 啊, 啊，真系开心啦。咁啊，着咩衫最靓咧？梗系着 婚 纱 啦， 或者着呢一个 裙褂，裙 褂 系啊， 最靓啦、 啊， 配两只金珠。 系啊，今日我哋都阿二台嫁女啦，阿、 啊、 老爷你都要赠几句、 啊。我系老爷啊， 系你系老爷，你不嬲都系不嬲都系老爷啦。 咁梗系佳偶天成啦， 哎、 百年好合啦， 睇、下一阵 永结同心啦。 系睇下一阵嗰只歌奏唔奏得到，送埋俾嗰一对新人先。 唔好乱讲，唔好乱送歌， 系死都唔讲命。 唔好乱送歌， 系咪 啊？只系呼吁我哋嘅听众朋友，如果你咁啱今日咧都系啲良辰吉日嘅话咧，啊良辰好日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咧1872388 1872388，咁啊 Barbie 咧而家接听你嘅电话，睇下咧可唔可以争夺到今日呢一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点唱机会啦噃。 最初的感觉记得吗？牵手四处困那初夏，然又再意吗？互吻说笑爱你当下，不怕肉麻那惊险之旅记得吗？危机里更信赖我吧，绝处也不怕，难忘同行沿途雪花。爱定你无偏差，危险吗？哪怕眼前代价，这乱世下靠近我吧，每幕细情每度晚霞，约定看一世，愿意吗？岁月满途风沙和伤疤，全由我当下，愿为你装微软弱似 嚟自阿迪吴浩康嘅新歌啊，名字叫做《爱莫华疑》啊。 大新闻，大新闻， 咩大新闻啊？喺度大呼小叫， 一单好，一单坏，想听边单先咧？ 坏先啦。 正所谓冇新闻就系好新闻，今时今日仲有咁多新闻，系咪坏新闻先？ 咁好新闻咧？ 电视节目头条新闻仲有得睇，咁仲唔系好新闻？ 头条新闻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晨光追踪31。 哇，咁鬼懒嘅，就咁喺个电视嗰度耷条声出嚟，听得出罗启山。 系啊，咁我 系啊，添仲话啊， 唔俾条电视声你咯， 俾条电视声。 我点话咧？ 今晚港台电视31肯定系有头条新闻啦。 系啊，今晚你真系可以即系值得睇啊，因为今晚咧我哋嘅 My TV Suffer 有一个贵选啊。 咁紧要？ 系啊， 系咪歌曲嘅贵选先？ 系啊，因为有三首歌喺度挣扎咗一轮咧，系整个贵选啦、 啊、 咁样。 哦，边三首啊？ 哎呀，咁 全部都系你手笔啦。 咁跟住然之后咧，有一首歌咧，最紧要就系我自己同自己合唱啦，吓、啊。咁但系咧，我填咗嘅时候咧，我都未感觉到啊。咁啊，上企到喺嗰个台度准备录音嘅时候咧，咁啊，唱到某个位度咧，直情咧，即系第一次唱啊，去到嗰个位啊，听埋嗰啲即系自己 earpiece 嗰啲音乐之后，突然之间咧， 感动啊， 啲眼泪流出嚟，即系见到好多画面啊，咁样，即系有嗰种咧，企上个舞台嗰度咧，唱嗰啲 musical， 即系香港嗰啲啊，唔系太啱音啊， 即系好似圣诗嗰啲。 唔係聖詩，佢有啲要描述嗰個故事咧，嗰、哦、個內容咧，咁樣咯。 哇！即係你啊，競逐男歌手啊，而家 唔係我覺得我係最佳填詞咧，個機會係大啲嘅、哦。 啊，好咁啊，搞到人哋都好想睇啊！今晚究竟呢一個係咩嘅叫貴選咧嚇、 啊？ 有啲咩歌曲咧？羅啟新有冇影到你喊啊？ 冇， 眼濕濕咧。 冇，因為你點會影到啫？ 点？ 因为我 因为系录音啊， 已经 哎呀，应该 roll 住机啊嘛。 咁样太过假啦，感情嘅嘢系慢慢散发出嚟嘅。 好啦，都留意一下啦。咁除此之外咧？ 好啦，咁今晚咧就系日常八点半里边咧都会讲下吓，咁咧就啊成日都传啦，北京同埋内蒙咧即系有鼠疫，讲啊讲好多，但系你真正咧话系有咧，就好似唔系。 哦，乜原来有鼠疫啊？ 哦，你都唔知咧， 系啊，少留意啊，少留意啊， 咁啊传啦，咁、但其实咧，鼠疫咧，香港都爆发过啦，嗰阵时 死 病嘛，系嘛，咁啊，究竟呢啲咁样嘅鼠疫啊，同呢一个大鼠，冒肝系嘛，大鼠冒型肝炎咧， 哦， 有冇关系嘅咧？咁 冒型定冒型？ 系啦，冒型啊吓， 冒型 咁样咯，系啊，冒啊， 系。 系啦，咁样咁啊，亦都可以睇下呢一个咧，即系今晚九点嘅零距离科学啦。 哦， 金字塔之谜咧，就有一个叫做代克舒尔金字塔。 哦， 呢个金字塔咧有两座嘅，一座咧就叫做咧咩叫曲折金字塔，一座咧就系叫红金字塔。 我仲系一座叫一期，一座叫二期。 系啊，你啲曲折金字塔好奇怪嘅。 嗱， 通常你咪见到三角形嘅。 系啊， 咁但系佢嗰个底嗰度嗰三角形咧系斜啲，但系起得咁上下咧，又屈翻入去喎。 哦， 变咗咧， 即系一个哇谷底咁样。 系啦，即系其实咧系一个五角形咁样嘅、哦，有少少似吓。咁点解会咁咧？咁样啊，有传闻咧就话佢哋咧起下嘅时候咧发觉太斜啊，会冧啊， 哎呀， 扭下上去咯。好啦， 好 钟啦，拜拜。 好醒啊，睇钟啊，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大选投票结束，预料大部分选区的投票结果会在当地星期五凌晨时分，即是本港今日日间陆续公布。根据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票站调查，保守党有望取得368席，比对上一次大选多50席，预料可获国会下议院大多数议席。调查又指工党取得191席。 有选民话脱欧问题拖咗几年，希望早日解决。有人就话更加关心医疗同教育等嘅议题，但系认为脱欧问题一日未解决，呢啲民生议题就唔会有实质进展。美国国会的总统弹劾调查工作有新发展，报道说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预计将会通过落实两项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指控，分别是滥权和妨碍国会。司法委员会正在辩论这两项指控的内容和相关修订，报道说最快下个星期提交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进行全院表决，预料将会令到特朗普成为美国史上第三位被弹劾的总统。特朗普在社交专页说没有犯法，分析说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之后表决有关指控的机会不大。新西兰军方派出精锐部队清晨由直升机登上怀特岛，成功移离六具遗体。警方表示，军方的八人小组登岛几个钟头之后，成功将六具遗体移送到新西兰的一艘军舰。由于时间所限，目前仍然有两具遗体仍然未移离。新西兰当局早前出动无人机，成功确认六具遗体的位置。总理阿德恩表示，搜救行动存在很大风险，但亦都是当务之急，希望尽快找回遗体交回家人。荷兰海牙国际法庭继续就缅甸政府被指种族灭绝罗兴亚人进行聆讯。控方在庭上说，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基对集体谋杀、强奸以及强行驱逐出境的广泛指控视而不见，要求法庭采取临时措施保护缅甸国内的罗兴亚人免受暴力威吓。昂山素基在总结陈词中质疑案件不完整和不正确，恳请法庭作出公正裁决，协助缅甸从分歧中创造团结。又说国家如果在这个时候出现怀疑和愤恨，只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和解。报道说即使法庭裁定罪成，亦都没办法采取行动，昂山素基和缅甸军方领袖亦都不会因此被捕或者受审，但是罪成裁决可能会导致制裁，影响缅甸经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下周初多云，天气和暖，下周中期有薄雾。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14点，升520点，总成交金额8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1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24点，升8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0.4升11.4，阿里巴巴202.6系升2.4，中国平安92.6升1.3。汇丰控股60.15升1.5，友邦保险81.25升1.45，银河娱乐56.65升2.45，建设银行6.47升7仙，小米集团10.12升1.9，安踏体育啱啱跳咗，盈富基金系报27.65系升4.5，工商银行5.76升9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7，日元109.51，瑞士法郎0.985，澳元0.693，加元1.316，新西蘭元0.662，人民幣6.963，英磅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18。日經平均指數報23,957點，升532點。港金現價報13,65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9.57美元，卖出1,4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啊，即系三号干线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海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美孚噶，就系、是、西九龙公路三号干线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海城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美孚噶。咁较早前啦，西区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方向管道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西隧啦，香港去九龙咧只系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就正常，九龙入口挤塞，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啦去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咧都系车多啦。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在新界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葵福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保险业监管局全面规管保险中介人，透过高效率的监管制度，加强公众对保险业的信心。全新的法定发牌制度和监管要求，有助提升保险中介人的操守和专业水平。保监局亦会接受投诉和调查怀疑违规个案，提高对保单持有人的保障。详情请浏览 ia.org.hk。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二千靓歌再重聚的 Albert Arnold 瑞强，在这么冷的天气最好呢就是听 Brothers Four 的 Seven Daffodils。 I may not have a mansion, I haven't any land, not even a paper dollar to crinkle in my。 他们是四个暖男，把声音呢又醇厚又温暖，真是暖上加暖再加暖。目的呢是想你在当下一个这么不一样的香港东人，用歌表达和送上一丝温暖和安慰，就好像朋友间的一个拥抱，送给你七朵水仙花。 Oh, seven golden daffodils。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安歌同学会。 我们的经历呢，做幕前的是要等机会，你要有表现，无论它几细几细，说不定那小小的机缘你就飙了出来了。如果我连这个机会我都不把握呢，我就真的卸住了，那你还入这个行做什么先？ 没错。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Jackie 陈图安。 大家好，我是黄文慧 Bonnie 姐啊，安哥同学会。 师兄祠堂 Season Free,Fan Page 比 Like 疏爽啲。 但是奔师兄啊，比 Like 同星期五的师兄祠堂去旅行带埋令寿堂有什么关系啊？ 关系就大了，如果我们够一万 Like, 夜晚的神秘活动我会开 live 为大家直击。 直击一个人在台北的街头倒地都明白的。那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二，黄冠斌、阿一、林子维的师兄祠堂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多么接近。 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等咗好耐啦，饿咗好耐啊，好想上网买嘢，妈咪 系，但我忍咗手，因为咧，其实琴日都算系购物嘅高峰期嚟 噶嘛，系啊，一二 买唔成啊，琴日， 哎呀，点解？ 冇，因为我觉得双十一买得太多，要停一停先。 真系伤咗， 系啊，伤得好紧要个荷包。 听闻是你会想入啲圣诞礼物啊，送俾啲小朋友，以至系你呢啲小朋友都要有几份圣诞礼物傍身嘅。 我圣诞礼物买咗啦，我冇喺上网买 啊。即系点样啊？翻学校开嗰啲联欢会咧，又要交换一份，爹哋妈咪又送一份，跟住同啲表兄弟姊妹玩又一份咁样噶嘛。 唔使咁物质系咪啊？ O 嗰个咧又真系夸张咗少少嘅，我觉得。但系咧而家都普遍中意咧，系大包围啊！真系噶，即家长系咧中意总之问晒一班咧有几多个小朋友，跟住就预几多份小礼物送俾大家咯。 哦，即系一个家长送晒俾咁多细路仔。 系啊， 哇！大慈善家嚟，长腿叔叔嘅故事。 然后咧，嗱，你谂下啦，当一个人咁样做嘅时候咧，咁其他人好唔好意思唔送啦？ 哦， 系啦，于是就变成大包围啦。所以我相信系会有好多礼物收咯。 迟啲细路仔咧几岁就收包包噶啦，可能系咁样。 唔系咁啊嘛， 啲妈咪。在巴黎买多了60个手袋送给小孩子用， 那我想读多次幼稚园，如果是这样 還是还是会是那种好像外国Halloween 的时候买一大盒那些呢， 是的， 里面有细胞细胞，那每人一个小朋友一包仔都是礼物来的， 是的，其实小朋友 情意重 很容易满足的，即是哪怕是一嚿擦纸胶一把间尺都很开心啦， 哇，一包糖果仔这样都够了，两粒不够， 今天买什么 Barbie？ 今天呢，因为呢很多时候买东西就需要时间去运输的嘛，所以现在讲定就差不多了， 是 过 呢一个新历新年， 唔系、其实农历新年， 农历新年。要等咁耐咩？ 嗱，你要谂噶嘛，你要睇下自己屋企有冇需要噶嘛。嗱、我就唔系讲紧咧，真系过过年嘅时候，反而咧，我就系讲紧过年之前啊，你要大扫除噶嘛。咁、大扫除咧，就会遇到好多咧，你会觉得好棘手嘅污渍啦，又或者有啲溜窿溜罅嘅位置咧，好难清洁。咁、所以今日咧，准备咗一系列嘅清洁用具咧，同大家分享嘅、 我作为你帮我隔咗隔边一间雇佣公司。可以帮手，或者边间 NGO， 我真系帮你睇咗啊 ，NGO 啊，或者 系啊，我真系帮你睇咗，我 真系 稍后话你知。 哇！但如果依家先落 order， 我谂会 得唔得？ 赶唔切， 唔知啊。但我见嗰啲宣传海报都系呢一个礼拜先贴 出嚟。好，等一阵再问你。啊，請教呢方面啊！ 好，咁啊，講下啲清潔用具啦。咁啊，睇下 你真係要自己落手落腳做咯。 其實咧，我自己認識嘅長輩咧，好多都中意自己落手落腳做嘅。 你講啊，你唔做啊，鬼咩？你話唔做，咁我呢啲長輩唯有自己做啦。好無奈嘅，其實家嫂。 好啦好啦好啦，咁你都系要做啊？ 婆媳纠纷就系咁样出嚟， 就咁嚟嘅啫嘛。你估以为阿奶奶真系贱骨头啊？咁恨做啊？唉， 又系啊，新抱唔识做嘛。好啦，咁啊，都买啲嘢翻嚟咧，就帮手做啦。咁啊，因为咧好多咧，即系以前嘅老人家咧，都中意咧屋企用百叶帘噶嘛。 系。 咁百叶帘咧，你 哇痛苦咯， 系咪啊？嗱，我都觉得呢件事真系好惨。 同埋百叶帘咧，系要会变黄 啊。系啊系啊， 唔系啊，家嫂，其实最惨情咧，系你屋企有铁闸啊，你铁闸仲要有啲好似窗花咁嘅物体，嗰、个嗰啲窿窿罅罅，真系好难抹噶。 其实窗花。本身都好难抹， 系啊，冇错，我自己最讨厌都系抹窗花， 所以我同阿彭爷依家住嗰啲屋冇窗花最好啊。 咁我系冇细佬哥啊嘛， 系啊， 惊跌死啊。 咁你都啱嘅， 好有阻吓作用啊。 唔系你可以整个围栏都唔使窗花，同埋依家嗰啲烫窗 咧，即大大幅嗰啲人咁高嗰啲烫枪，你点样整枪花啫？你整围栏啫嘛，都系。 我以前都系，我以前都系烫枪，所以后屘我觉得唔得，我一定要整枪花。 你惊佢跨栏漏枪？ 系啊，即系小朋友系 真系 真 系好危险噶， 咩、okay, 都可能会发生，即系不能够系抱一个侥幸嘅心态。 即系你见校巴都可以射 射 个射个靓仔 出嚟， 射个靓仔出嚟系咁啱嘅， 真系危险啊！ 即系我哋用调笑嘅方法啦，但系都想话俾大家听小朋友嘅安全。 安全是第一啦， 冇错。咁啊，百叶帘啦，讲紧就系咧，你通常如果逐块抹咧，通常有两个问题，同抹枪花都一样，就 系 好容易整损手啊。 系啊，会利嘅嗰啲百叶帘， 尤其是咧，冬天会干燥噶嘛。 呢家令我都 系咪手痛啊？ 即刻唔想， 佢揿住对手啊！即刻 有啲似 paper cut 嘅，其实 系啊。我自己每一年咧抹枪咧，一定会整损晒只手嘅。 哎呀， 咁所以咧，我 睇过， 依家都刮损咗，好痛。 佢先生，佢呢个时间就。嘿，老婆唔紧要咧，圣诞礼物买翻啲嘢俾你啦， 补翻粒钻石俾你，都好戒手噶喎，钻石都。 钻石唔同啦，切割面方面咧又有唔同嘅啊。 咁啊，睇下点戒法啦。 我今晚一定会叫我老公听 archive 嘅。 OK OK OK。 咁咧，讲翻个百叶帘先，仲未讲到个百叶帘啊？你睇 收工啊？ 又讲个 一滴尘都冇抹过， 宁愿讲个校巴都唔讲百叶帘啊？ 好好，百叶帘， 好 百叶帘， 好到我啦。咁咧，其实有一个神器咧，就系你幻想一个海绵状，即系冲凉嗰啲海绵啊，嗰种质地，但系咧佢就中间咧分开咗做一格格嘅，好似梳齿咁样啊。 嗯， 咁咧你只需要将个百叶帘咧摄晒落去嗰个海绵入边，一拖抹完。 咁神奇？ 系啊， 佢有几多格啊？ 十格到啦。 哇，十格？ 系啊，咁你一次抹十格，咁你都好过逐块抹啦。 我谂紧佢系点嘅样啊？咁佢系十格，咁佢个头系咪可以活动拧到嘅个头？ 冇个单方向嘅啫。其实咧，嗱，你幻想咧一个扶手就安装住喺一嚿砖头型嘅海绵上面。咁如果个海绵咧就分开咗，好似一把梳咁样咧，就中间有啲嘅界开嘅位置，可以俾你摄个百叶帘喺中间嘅。 咁佢中间嗰条罅系系好薄嘅， 好薄嘅， 即系其实真系好似咧摄张纸喺中间咁样嘅，就唔系我想象中你，因为你话似一把梳嘛，如果梳咧 冇咁阔， 佢嗰个个齿与齿之间系好阔噶嘛，如果一把梳，佢就唔系嗰种嘅， 系啦，佢就系几密。几密封式嘅都，即系啱啱摄咗落去，咁所以咧就你可以拖，即系拖啦， 拖 左右左右咁样拖咧，咁就可以清洁到个白叶。 但会唔会好容易戒烂嗰个海绵咧？ 又唔会，因为嗰个海绵咧 系 有一个胶嘅，有一个胶嘅底座咧系黐住嗰嚿海绵嘅，所以呢个白叶链戒咧系戒落嚿胶度嘅。 咦，咁又好似几 OK 喎？ 系啊，呢一个几方便嘅。 哎呀，虽然我想问另外一样嘢啦。嗰、那个海绵可唔可以换噶？嗰嚿头 可以噶，可以噶，即系你系只不过将唔同嘅呢一种海绵镶落去个胶嘅底座嗰度。 因为我就系谂紧啦，我一抹完咧，如果我成年冇抹咧，嗰嚿海绵一定好乸渣啦。佢咁乸渣，我即系又要再挪过佢啦。咁、如果我唔想挪，或者系我 咁你都唔会净系用一次嘛？ 唔系，我唔会话净系做咩啫？我唔会净系用一次，我冇咁变态，用完即刻掉，而系只不过佢用完之后。如果我落唔切，咁佢第二嚿可以帮我再 哦，系可以嘅，系啦， 吸落去嘛， 系啦，系可以嘅呢一个。咁啊，呢一个就 解嘅， 好啦。咁啊，呢一个除咗话系抹呢个嘅百叶帘咧，咁亦都有另外一啲朋友咧，就可能新式 modern 啲家居咧，就中意大玻璃啊嘛，好似你哋咁。 哇，我唔系我个呢个咪讲快啲啊！你个呢系咪讲快啲？ 你自己谂第二样啫嘛， 真系好刺激啊！你咁样啊？ 嗱，首先 阿祖都喺隔篱房望一望啊。 首先， 大玻璃， 我想首先咧，唔系我哋中意，系发展商整出嚟啊。我哋中意发展商唔整咧，我哋都冇呢啲楼住。咁至于中唔中意咧，就见仁见智。因为成日坏嘅嗰啲咁嘅烫枪烫 玻璃啊， 你估真系好过瘾。 对付嗰块巨型玻璃。 系啦，嗱，我以前有一个好麻烦嘅经验咧，就系、是、咧，当你要抹嘅时候咧，而家嗰啲所谓嘅长柄工具咧，你有冇试过系唔够？ 跌落街，我试过，我试过跌落街啊，几惊，即系缩翻个头入去。 真系真系缩咗手跌咗落街， 跌咗落街啊！ 因为 好彩，我楼下咧嗰个系一个 小花園啱啱冇人，哇！真係好驚啊，驚揼到人啊！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因為你好唔就力噶嘛，尤其是咧你嗰塊玻璃大嘅時候咧，咁你當個病要伸得越長咧，你好唔就力就好重啦。誒，近來發現咗有一種咧新嘅清潔神器咧，就可以解決咗你伸咗隻手出去要屈咗隻手之後再去用力擦， 係咪用嗰個窗外一個黏貼同窗內嗰個有一個 磁石， 懶係磁石咁樣捽捽捽嗰啲啊？ 嗱，好多人都唔中意用機器，但係咧呢一個係半機械半人手，就係咧佢嗰個嘅刷頭咧係自動嘅，即係話咧你只需要人手咧去將你嗰支長柄咧就係較長啦，就伸出個窗出邊， 好似個電動牙刷咁啊。 係啦，然後嗰個嘅刷頭即係清潔玻璃嗰個面咧就係自動會轉嘅。 哦，夠力犀利喎！ 夠力咩？ 夠力哦， 真係。 但其實 牙刷都夠力啦。 唔係，但你要好大力嘅喎，嗰啲玻璃嗰啲水漬有陣時都幾多污糟嘢嘅喎。即係佢講緊夠唔夠力嘅意思係，究竟清潔度啊，清潔度可唔可以做得到？ 佢好似想俾條片我哋睇咁。 我真係諗住俾條字，俾條片你睇。咁但係咧，嗱，佢因為我自己冇試過買呢個嘢翻嚟啊，我純粹覺得呢個發明好得意啫。佢咧就係專係攞嚟清潔人哋嗰啲水漬啦，嗰啲窿窿罅罅嘅污漬啦。系啲大家都覺得麻煩嘅，即係例如嗰啲咩鏽漬啊、玻璃水漬啊。 因為咧，就阿芭比咧俾條片我哋睇，咁嗰個工具咧，即真係一個巨型嘅電動牙刷嘅刷頭咁。佢、直頭唔係話淨係刷洗玻璃，佢連啲瓷磚，即係浴室啲瓷磚咧，佢都可以咁樣幫你咧打磨。 係，或者啲防水嘅天花板，係啊，啲人攞嚟洗車㗎，其實 幾好喎， 似洗車 點啊？買唔買啊？芭比呢嚿 幾錢一嚿啊？呢嚿？ 呢嚿嘢咧， 系插电定系 USB 定系干电啊？ 干电嚟噶。 喂，同埋咧呢条片几好啊！ 即系入电芯噶。 佢呢度咧，嗱，因为我咧就真系自己呢、這个系要离身啊，我冇自己使用过啊。 哦，离身呢、這个你应该买啦。呢、這个咁多英文，呢、這个外来佬嘢嚟，我头先睇条片。 系啊，這個、 人哋只不过揾个外籍女士拍啫，你又俾人呃到啦。 哦，啲消费者真系容易氹 啊，啲心理咧好容易捉到啊。 送啊，真系麻烦。 真系啊， 嗰啲咧 只系一个洋楼啫。 系啊，洋楼都争好远噶。 嗱，佢呢个说明系真系入电池。我冇睇錯， 電池夠力， 你點知道咩電啫？電都係大細嘅啫。 咁又係開始發晦氣， 係啊，開始嬲，開始嬲啦， 開始嬲啦。 既然嬲，差唔多啦，係咪 啊？幾多？咁睇住，頭先未講幾多錢啊？嗰嚿嘢 百幾蚊咯。 咁另外嗰個百葉簾嗰個咧， 嗰幾十蚊咯。 好啦，兩嚿水搞得掂， 諗諗佢先，諗諗佢啊。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資訊進我。 尋觅自善，尋觅最真，晨光第一线。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执到呢支好丑嘅系卢太啊，系咪啊？ 早晨， 系咪卢太啊？ 系啊，系啊，早晨。 早晨，你好，欢迎你。直播室有阿 O 啦， 早晨， 芭比啦， 早晨， 有我彭仔香树啦， 彭爷爷系啊。 你好啊，卢太，今日系呢个点唱想送俾边位噶？ 送俾我个侄女，荣诗，因为佢今日嘅生日，同埋系亦都系佢嘅今日结婚四周年嘅纪念日。 四周年啊！咦，咁啊，荣诗都系大个女噶啦，已经 系啊，系 啊, 啊，做妈妈未啊？佢 未。 啊，咁啊都算 快啦， 都其实四年结咗婚都算新婚嘅。 系 啊，通常啲祝贺说话就讲四年抱三啦，但系好忙噶，四年抱三 有咁嘅说话咁。 有啊，最新嘅系咁样噶。 四年抱三梗系 成数表嚟噶，呢个系系啊， 好忙碌 啊，好忙碌噶。但系最紧要系开心同埋平安 系 啊， 系 啊，最紧要。 同埋生日快乐、啊，今日系正日、啊，荣师嗬。 系啊系啊，今日系正日。 佢有冇话要工作噶？本身都做全职妈妈， 系啊， 唔系全职太太吓，要工作嘅， 工作系工作嘅人。 咁、祝福佢喺工作上面又顺顺利利啦， 工作顺利啦，幸福啦，快乐啦，日日都健健康康。 侄女咁，佢叫你做姑姐， 姑姐 定姑妈，姑姐， 姑姐， 姑姐， 哦，即系你阿哥个女， 系啦，冇错吓。 你同佢嘅关系好唔好噶？ 都几好噶吓，因为佢我啲女都系佢自细帮佢哋补习啊，所以而家佢哋先至乜嘢有咁好嘅底子嘅英文嗰啲咁样咯、 全靠你个女帮你补习， 唔系啊，表姐啊， 阿表姐， 哦， 表 姐帮你个女补习， 阿泳师咪表姐咯，嗬， 系啊， 系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咦，咁阿表姐同同你啲女女系咪啊？同你啲女嘅关系都好好、啊，应该由细玩到大咁咯、啊。 系啊系啊，因为吓、因为佢哋都系阿表姐帮佢哋补习啊，所以即系啲关系都算几好啦、 好啦，咁其实咧，即系大家亲戚上头啊，都相处好融洽啦，又多见面啊，机会多唔多啊？见面机会多唔多？ 机会而家少咗啦，因为大佢又工作忙啊，咁样我啲女又工作忙啊，咁样大家少咗出嚟见面咯吓。 咁趁住嚟紧啦，可能有啲大节日啦，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又大家聚会一下咯， 做冬啊嗰啲咯，得唔得？一齐食个饭 啊！真系希望可以大家一齐可以吓，大节日出嚟食餐饭啊咁样咯。 不过起码咧就未见面之前咧，今日就阿卢太咧就把握咗呢个机会啦，喺电台咧就祝福阿泳师咧就生日快乐啦，同埋呢个结婚周年纪念又快乐啦。咁不如俾啲时间你同佢讲两句啊。 好啊，泳师祝你日日都身体健康啦，日日都快快乐乐啦，开开心心啦，同阿 Jeffy 两个日日都甜甜蜜蜜啦。 咁呢位姑姐都系啦吓，屋企亦都开开心心啊！ 希望你哋个个都身体健康， 多谢 多谢 多谢多谢晒。 今日就阿卢太啊拣咗一首系张学友嘅歌系咪啊？张学友系边个中意听张学友啊？ 因为我唔知佢中唔中意但系我谂到应该会中意 咁。咁啊系啊，即系当你咩都唔知道对方咧中意听咩歌咧，你拣张学友嘅歌就一定啱嘅。 系啊， 冇人会唔中意系咪？ 系啊， 全球华人都中意、 好啦，送呢首作品俾你哋听啦，好嘛？ 张学友嘅 《来来回回》啊。 好多谢刘太，拜拜。 有相聚，有分离。还是始终喜欢你，明月清风总给我希望，分开终于依然一起，我等待，我希冀，如像初春的天气，无论天晴天阴，洒雨洒雾，心感觉也会很美。来来回回仍念记，从前曾陪伴你，浮浮沉沉怀念，多么似旧影戏。犹犹豫豫来读你，留下空信日记，原来从前曾为我，不多讲爱你便生气。若我知，假设若我知，才几声爱你到知别离，在那天讲一千句，我一生也爱着你。在这天，许我在这天弥补了爱意没有限期，为你讲讲千亿句，一生一世也爱你。 哎呀！ 唔够喉啊，得咁少张学友嘅歌，点算啊 ，Barbie？ 今晚咪有得听咯？ 点解嘅？ 因为今晚有触感共融慈善音乐会听啊！今晚七点钟 讲多次咩名话？ 触感共融慈善音乐会啊！ 哦，原来今晚咁即系冇 L 不捞欧瑞强噶咯？ 星期日咪有咯？ 啊，你又啱，真系咁、 啊、 好啦！ 千靓歌再重聚啊， 系就可以听翻 Albert。咁啊，今晚咧就听住收音机啦，晚上嘅七点到八点，好，我哋够钟啦，走咯，拜拜。